束したら可愛くないって 又唔係話太覺得意 係啦。如果上網查衰田亞香里嘅話咧，就會寫到咧啊，佢都唔係好得意啫，係啦， 可愛 唔到 咧， 得意喎， 我理解できないくらいです。去年16位で選抜総選挙で選抜に入れていただいて、今まで自分が一人だけでは越えられなかった壁を皆さんがいてくださったから、 因为有大家咧，所以咧佢就能够超越咗呢个不能够跨越嘅墙壁啦。 入って去年まではずっと公演のポジションも一番後ろの端っこで、テレビもそんなに出てなくって、それなのに私のこと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る方がいて、こうやって皆さんを感じられるステージに立たせていただけ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本当にこの AKB48 グループの素敵なところ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てます。私は思うのが、アイドルっていうのは自分だけでは成り立たないなって思います。 佢覺得アイドル偶像不是一個人就可以成為的東西。 握手会とか公演とか私たちの原点とさせていただいて活動している場があって、そこで一人一人の方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だったりアイコンタクトだったり、そういうこと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私が成り立っていて、 在公演上面或者在握手会上面呢，他都要做 eye contact 和握手会上面呢，他都是很他是很诚恳地去待人家的 比较真一点是 不是，比较真，他这么说啊，他这么说听我又给他说 一个即时传译啊， 是 啊，很多人抽 的，出会って出会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つもいっぱいです。あの嬉しすぎて涙が出ないですねすごいいつも泣き虫で、去年16位で 太開心了，所以懶得淌出來， 淌出來 以前是淌得淌 出來，一直淌得淌出來淌出來淌出來淌初めはすごく悩んだんです。こんなに幸せなのに悩むってなんだろうって自分でも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私が1列目にいて SKE にメリットはあるんだろうかって、 佢有諗過，佢有諗過自己咧。其實企喺頭嗰排咧，對於 SKE 有冇幫助？ 係 啦，但係非常感謝大家啦。係。 でも思ったんです。その私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ってること、何が言いたいんだっけ？ 我講緊咩？我講緊咩？ 佢唔記得咗想講咩添。 忘れたんですけど、私じゃこれが言いたい。真ん中辺とか前の方で目立ってるメンバーだけが輝いてるわけでもなくて、今日この選抜総選挙のステージで呼ばれたメンバーだけが輝いているわけでもなくて。みんなが本当に努力してるから皆さんがこうして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るし、こうやってたくさん笑い合えることができてるって思うから、私チーム E のリーダーにな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メンバーの姿をそばでたくさんたくさん見るようになって、頑張ってないメンバーって一人もい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 佢就話咧，呢個嘅今佢今日喺呢個嘅， 私が出てきて、なんだこいつって思う人も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インパクトは残ったもん勝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のでこれからもこれからも 自分がカメラに向かって抜かれてるわけじゃなくてもカメラ目線をバッチリ後ろからでも送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し、皆さんが瞳の中にセンター、瞳の中のセンターにしてくださる方がいる限り、私はどこのポジションにいる人よりも輝ける自信があるので、アイドル須田亜香里の限界のない限界をこれからもお見せ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は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いっぱい喋っちゃった。 第10位 佢頭先就話咧，呢個阿衰田佢剛才咧佢嘅感言咧就係話咧，佢咧就想講嘅咧就係、當好多有佢咧喺佢見到好多人啦，咁就係話呢個嘅即係唔單單只係呢個嘅今日坐喺場上面攞到順位嘅member， 其實咧在任何一位member咧都有努力過嘅，因為咧佢作為呢個嘅team E嘅 captain 咧，其實佢係睇到好多嘅 member， 基本上冇一個 member 唔努力嘅，冇一個 member 係唔閃耀嘅，所以咧佢就唔希望咧就有有人話咧我都唔識你啲咩嚟嘅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想佢就話呢啲嘢冇乜所謂㗎，反正呢個嘅俾人留到印象就係勝利㗎啦，咁所以咧佢咧就會繼續咧去挑戰咧佢呢個冇極限嘅極限咧，就俾大家睇到呢個嘅衰田亞加里嘅真嘅一面。然之後而家就喊啦， 終於喊。 だってあんた48,000票だよ。今まで最高得票だろう。それだけの人がやっぱり須田亜香里を支持してくれたわけだからさ。 呢個係佢嘅最佢以往佢目前為止得到最高嘅票數咧，就48,000票，係啦。 はい、どうぞ。はい、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不過咁講，其實真係好大暗喻喎，真 係。係 㗎。佢上年都係比上年多5,000票，就已經高咗成。 其實呢啲咪就係劇場本一手券，唔係劇場本嗰個加入投票券之後嘅既得利益者嚟咯。 制度上面嘅既得利益者啦，制度改變，所以咧呢個嘅呢個制度真係好重要，所以真係大家真係喺唔同嘅制度都要制 住目注目啦。其實成個都係改變，其實呢啲改變係幾微妙嘅改變嚟嘅，即係由原本即係頭先我講過啦，淨係咩初回本啊咩本先係投票嘅，而家1,000 yen就一隻投票嘅。所以變咗係呢一啲握手會上面啊，或者喺公演上面出席比較多，而喺個電視上面係比較少嘅人，就可以慢慢由出自亞香里同埋投自亞嚟，可以上到嗰個位置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AKB 或者 SKE 嘅一個好嘅篇章。 好啦，接住落去我咧就公布第九位啦。係， 発表いたします。 嚟啦， 好，第九名。 最終獲得票数 最终票数 57,388票 AKB48 Team A Team A 高橋藍 總監督， 恭喜曬。 其實啱啱呢，如果大家聽到一聲嘅叮噹一聲 呢，呢啲嘢你唔好講啦，我哋繼續睇 睇下去， 即係話都的確少少唔好意思呢樣嘢就 係今年冇喊喎， 咦？ 哇！今年仲好開心添，真係。 そのために私はこれからもメンバーを全力でサポート していきます。 そう語っていた高橋さん。 佢都其實當然啦，佢我諗佢都有少少自在嘅，不過佢都慢慢上都已經飛歐緊嘅， 冇 錯，自己都諗緊呢樣嘢。好啦，我要睇下呢樣嘢，大家唔好阻住。 咦？ 整啲嘢啦。 洋菜咧， 洋菜未出啊嘛，咁心急做乜啫？佢喺難度嘅傳統藝能嚟噶嘛， 確かにその順位には届かなかったけど、こうしてこの9位という順位をいただけたことが、皆さんと一緒にここに向かって歩けたことが私の誇りで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AKB にいるともう私は8年半とかですね。 入了 AKB 之後都8年了， 楽しいこともありました。 8年半， 系啦。 そして よど歡樂。 これ以上ない だろうな。留翻俾我講啦。 你講啦，你講啦。 我見ます。 系啦，都有好多事情嘅發生咗啦。 悲しい事件が起きました。 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咁喺啱啱都发生咗呢个嘅非常之悲哀嘅情况。说真的啦，嗰、那个时歌情歌一瞬间。 AKB 我真的。 AKB 会唔会咁玩完噶？ 应 该话已经谂住玩完啦，咁样。佢嗰阵时嗰一瞬间谂咗咁样。 出れなかったし。 当然啦，不能够讲咗出嚟。 ずっと泣いてたし。 亦都有喊出嚟。亦都担心，诶，点算咧？咁亦都谂咗好耐。 不过喺呢个时候，聞こえてきたのは、今日と同じような皆さんの大きな声援。 不过喺呢个时候，我听到嘅咧就系 ブログでの皆さんの声でした。 就系今日坐喺度，大家好似大家咁样嘅欢声同埋blog嘅呢个嘅comment。 とても心強いです。 有人支持我，不親係令到我非常之感到堅強嘅。 メンバー一人一人の一年の通信簿です。 係啦，總選舉係總選係成員嘅一個嘅里程標，係啦。 この総選挙の総数こそが AKB48 グループ全体の通信簿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係啦，咁呢個嘅 私たち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ている方が。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いる。頑張れと言ってくださる方がたくさんいる。雨の中こんなに濡れて寒いのに何時間もこうして待ってくださる方がいる。 系啊，有咁多人支持佢。今日落雨，落咁大雨，都有咁多人坐喺度淋雨嚟支持佢哋。同埋咧，有啲嚟唔到嘅喺電視台、喺電視機面前喺度睇緊佢哋嘅朋友，咁都有咁多人喺度，咁樣令到佢覺得非常之有鼓勵嘅。 よくまだ AKB にいるのかなっていう声を聞きます。 系啦，经常都听到，哇，你仲喺 AKB 里边。 私自身もちろん卒業を考えな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系啦，当然啦，我亦都有谂过呢个嘅毕业嘅。 でも、なんで私がここにいるかと言ったら、 点解我会喺度咧？ AKB が好きだからです。 点解我喺度？因为咧，因为我好中意 AKB， 所以我先喺度。 AKB はいろんなことに出会わせてくれました。 AKB 連動可以遇到好多事。 たくさんのメンバー、スタッフさん、そして皆さんに出会えたこと。 好多嘅成員同埋呢個嘅工作人員。係啊，呢個亦都係我嘅驕傲。AKB48 group 係最正嘅 group 嚟嘅。 今は AKB にとって。分岐点だと思います。ここからどうするのか、いろんなことが目の前に立ちはだか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 依家对 AKB 嚟讲系关口嚟嘅。喺 AKB 面前咧，你有好多嘢咧，就需要大家决定。 乗り越えないもの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だからもう少し納得がいくまで AKB にい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但系咧，所以咧，佢起咧就希望咧就繼續能夠喺大家認同之前咧，咁佢能夠咧繼續咧留喺 AKB48 group 裏面。 最後になりますが、去年ちょっと緊張しすぎてしまって、あの言葉言うの忘れちゃったんですよね。 係啦，舊年咧就忘記咗講嗰句説話，佢嘅名言啦， 係 啦。 おおってなるってことはあれ言うだろうみたいな感じ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係啦，雖然大家可能會咪又係嗰句咁樣。 今年はちょっと。皆さんと一緒に言って るんだ。所以今年咧就想同大家一齐讲啦。 どから始まる言葉です。はい。 系由老字开始嘅说话嚟嘅。 せーの、努力。信じた努力は必ず報われる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人生をもって証明します。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啦，呢个嘅努力必能够有得到回报。 呢句係佢嘅名言啦。呢個嘅有呢個嘅相信，但呢個擁有相信能力嘅努力必定係得回報。佢咧將會用佢嘅一生嚟證明呢句説話。呢句就係佢嘅名句啦。 大家睇《Documentary》睇咗咁多集，都知道佢過往對 AKB 係有幾大嘅愛，出過幾多力，有眼睇嘅。 そうですね、本当に速報の時は正直ドキドキしていました。でも私のファンの皆さんは粘り強いので、信じていました。なので怖くはなかったです。はい、 そうですか。はい、こんな風にね、ちょっとね、未来ちゃんまとめてみたんですけどね、 未来から 風を吹かせた秋葉原、みなみなくして AKB なし、はい。 在秋葉原沒有男歌就沒有這個嘅 沒有男歌沒有秋葉原 沒有男歌沒有秋葉原。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さあ、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現実に戻りまして、声優終わりの第8位の発表でございます。 好、接住下来公布第8名。 第8位、 発表いたします。第8位、最終得票数、 最終得票数 62,899 票。 AKB48 Team A 小島春菜、 小島人才，咁多老藝人，傳統藝人， 一齊黐埋高橋藍同埋 小島都係， 都係小島一直黐埋嘅位置，一模一樣嘅黐埋嘅。今年都係芬蘭又係， 多謝です。速報啫， 速報啫。係啦，即係點講啊？舊年咧嚇，佢都話過，佢上台上都話過，其實咧佢都擔心呢個排名嘅。但係點知今年啲 fans 都係咁吸力啊！衝到嗰陣時，衝到嗰陣時一錘錘咗佢。 係啊，係啊， 次次舊年又係咁樣嘅喎。係 啦， 舊年又係咁嘅， 今年唔知幾多位。 舊年高少少， 高少少啦， 仲勁啊！ 十四上下啦， 係咯， 可能啲片未到，都係最尾先上，最尾先上 嚟嗰啲嘢到啊， 係啊，冇 啊，係啊，冇油王啊嘛呢啲， 係啊， 就同阿南哥嗰啲一樣啦。好啦，我哋聽下小島嘅一個嘅感言啦。 そうですね。今年の総選挙もいつも通り速報が17位と低くて、いつも通り私がツイッターをつぶやいて、いつも通りファンの皆さんがそこからやる気を出して頑張ってくださって、今回も。速報からぐんと上がった8位という結果をいただけ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私は AKB のこの AKB 人生でもう悔いはありません。 佢喺呢個 AKB 人生裏面都冇後悔啦，冇悔啦。咦，莫非 ここで 莫非 卒業発表しようと思いましたが、しません。 你以為卒業，以為卒業，原來唔係啊！ 馬聲， 佢話 原來唔係， 係啦，佢就話我諗住喺度發表我嘅畢業演示嘅，但 我唔係，俾到嚇， 然之後就嚇到大家都啊！ 日本話真係好恐怖。 楽しいことがいっぱいあって、 喺 AKB 嘅 粉絲啦， 太多太多非常之開心嘅事。 を作るために出たので、本当はここで卒業を発表しようかなと。 其實咧，佢都有諗過喺呢度喺呢度發表佢畢業嘅。 でも 不過 先日 前嗰幾日 にとって。 咁啊，發生咗一件事啦，咁啊嗰件事叫傷人事件啦。 私はもうちょっとだけここにいて、 係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件事咧，就所以咧佢就想咧就 留多少少， 做佢能夠做嘅事， 係 為 AKB 再盡多少少。 私の卒業発表はみんなが心から笑顔になれる時にしようと思います。 係啦，佢嘅畢業發表咧，將會係咧大家咧都能夠喺心裏面發出微笑嘅時候先會做。 それとです ね、即係話佢已經係 準備畢業 啦。係啦， 點樣無論都肯定準備緊啦。咁叫大家唔關心你準備啦。 総選挙で卒業 発表。大家見人賽就要快啲啦。 私が1位になっていたので。 これは私の発表するの は前回順番 が見る私も発表するときはあっちゃんやまりちゃんみたいにファンの皆さんからのえっと聞きたいです。 系啦，佢话咧，佢毕业嗰阵时咧，都希望咧可以咧，系好似阿前田敦子同埋呢个嘅，系啦，同埋 Marico 阿田园 Marico 嗰阵时咧，听到大家讲诶声啦。 嗱，而家个信号有少少问题啊，嗰边， 因 为 系可能系嗰边嘅 问题，来源嘅问题应该 系 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系啦，大家都听到嘅，就之后咧就话都系大家嘅支持啦，系啦。 咁阿七而家信号有少少问题，之前讲咗少少嘢 啦，系啦。但其实今年嘅票数，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啲咩特别地方咧？ 少咗啊， 稳喎。 整体嚟讲，去到第九位都系少咗好多嘅啫。 因为嗱，其实去到嗱，其实去到第十六位都系39,000+嘅，但系其实旧年应该上我冇记错， 十六位其实旧年系成60,000嘅，今日40,000噶，十六位14,000+嘅，即系虽然个票数今年多少少，但系今年系少好多，即系食明 好啦。而家咁嘅情况咧，佢就转播完嗰边去转紧台， 系啦，咁所以再讲多少嘢先？ 点啦，系啦， 系啦， 哦。 剛才是個他們那邊的轉送 員 的問題， 所以於是就要換台了。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望一望這個當時 台 的直播， 現在就是副視台，有人就公布第17了。 ANI 就連接下來， 系啦，阿德哥就话，阿德哥就话，请你成为 AKB 永远偶像。然之后小小就话，哎，呢个冇可能，冇可能， 唔得，唔得，唔 可能。 最后你伺いたいんですが、明日の安田記念は何ですか？ あ、もうあの総選挙で頭がいっぱいで。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话说杨灿话，如果入到前九就要就会去过做天气女郎喎。 咁佢要啦， 咁咧 入幾多位做天氣女郎啊？ 九啊， 哦仲有啦， 做啊， 恭喜佢啦， 恭喜佢啊！首先 邊個台啊？唔知 啊，我都覺 第一留意下， 呢個就唔知啊。 第一留意下邊個台啦， 係啊， 你邊個台都要睇啦，你鄉下台都要睇啦，你講下楊菜啱先， 我都係啊， 係啦。 呢個合票呢位 第七位， 接住來第七位啊， 第七位啦。 好彩个转台啫，如果唔系真系接下乜， 真系惨啲。 系细数ですね。 可能 是咧。第七位一体誰の名前が刻まれているか。 好，究竟会系边个咧？ 第七位啊，神七。 67,591 票 ，AKB48 Kim A。 島崎遥香、 岛崎遥香， 咦？ 哈喽喽， 咦？讲翻转头个票数反而又冇乜少到几多，呢下就 O K 还可以啦。 呢度 开始就开始正常啲啦。 你应该讲嗱，我哋要睇一睇咧，究竟总票数可能我哋要加加个总票数。 我哋要睇睇翻成个第一位先， 究竟会系如何？因为咧票数咧就攻咗上顶，呢个系话唔定嘅。尤其是今年咧呢个嘅有孖田同埋呢个嘅沙士嘅一个珠联合之争，仲有阿沙雅卡三本彩系仲未咩？ 仲未出噶喎。 所以咧就唔知究竟南即係所謂嘅就正如富士電視台佢嗰個男人咁講，究竟係邊個地域勝出？ 南波啊，朱利奈啊，松陵冚唪唥未出， 冇錯啦。 第雙都差唔多噶， 雙重者未出噶， 雙重未出啦， 我唔記得評估嗰兩個啦， 三本彩未出啦。 好嚟， 係啦， 好 交俾你。 呢個時候咧，又翻翻去啦，又射中台咧，唔知點解嘅。 呢個我哋睇下啦。 又要轉台，唔知咩事。 佢唔知應該講咩好， 唔知講啲咩好啊又。 そういうのすごく苦手なんですけど。 真係現代型。 なんだろうな。でも、あの塩太郎って 現代型。 言われ続けてて。 俾人話現代型。 なのにこんなにすごい順位をいただけて、逆に誇りを持ちました今。 系啦，虽然佢俾人话系严对应啦，但系佢咧仍然能够得到咁多人嘅支持，佢觉得佢系一个标 准。頑張ろうって、握手会頑張ろうって思った時期もあって、頑張ってみ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やっぱ無理で。 雖然咧，佢一段時期咧，佢有諗過咧，要我要加油喺 要堅強咧，但係唔得嘅， 但係唔得嘅。 私を笑わそうと負けじと握手会に来てくれて、ですごい。 私のファンの人は誰のファンの人よりも心が広くて優しいファンの人だなって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 他说他的 fans 是比起其他任何人的 fans 心胸都比较广阔一点。 那都讲完了， 大家看一下富士电视台下面那个 优子， 优子究竟 是的，他有什么意见？是 的，我 开始了。 哎，冇嘢讲啊， 系啦，冇嘢讲啦， 佢真唔真系严对型， 讲完噶啦喎， 讲完啦，冇系啊，严对型啊， 系咁上下噶咋，想点啊？我仲想点啊？ 系咯， 好， 严对型， 好，第六位啊， 第六位代表， 佢应该有个副音声系优子嘅，不过你听唔到，有个旁边声， 我听到啊，呢个， 咦，听到 啊，我听到啊。 そんなスタジアム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 、あ、兩個永遠都係坐喺隔離㗎。阿大、阿柏油機同埋永華油。第六位而家 預期應該係松井玲奈同埋三本線，三本線 之間。九一六 六七九一六票，六萬七千九百六十六票。NFT 三本彩， 三本彩。 Team K 兼任 Team N， 一定係三本彩㗎啦，彩姐。 哇！ 三日加呢个嘅神六 廿八、 神七二啲， 十四六位一直咁上升嘅。 好啦，今日一跳就跳咗咁多位。然之后佢系第一个，佢系第一个 NMB 嘅 member 入咗神七噶啦，已经系 NMB 系啦。大阪路欢喜若狂， 系啊， 跳住出去， 系。 嘩， 喊 你嗰啲人。 交 俾你。 係 ，NMB48 チーム N、AKB48 チーム経験人の山本彩香です。今回は、私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そして今日来てくださっている皆さん、本当に本当に。 繼續多謝嗰啲支持嗰啲人啦。 速報で第7位ということで、私の目標順位が1位と言っていたので、すごく焦っている部分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こうして6位で速報よりランクアップして名前を呼ばれることができ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之前速報嗰個位置唔係咁咩啦，咁到而家第六位就真係好開心啦。 票数も伸びているのも本当に本当に嬉しいです。今年の総選挙で、予想順位とかいろんなところでさやってて、すごくいろんな方に期待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て、一位予想とさ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りとかして、すごく光栄なことも光栄にも思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反面その反面、まあきっと1位は無理だ、まだ早いっていう声も聞こえていたので、6位という順位は本当に本当に光栄ですし、この順位に誇りを持ちたい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だ早いとか無理と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た方を見返せないのは少し悔しいです。 都係唔甘心。 雖然即係叫做咁，佢覺得話上到第六位比較快啦，但係都唔係太過 甘心 甘心啦。佢一次 係。 この一年間は本当に毎日楽しくって喜びを感じながら、皆さんの愛を感じながら。楽しく活動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今回の選抜メンバーで今のところ名前が呼ばれているのは NMB48 からは私一人だけです。 喺神七呢度位置叫 NMB 嘅名係 最 而家為止第一個。 NMB48 が私は大好きなので、 もっと NMB48 っていうグループを全国に全世界に売り出していきたい、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なので常に中心に立って先頭に立って引っ張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去年の選挙のステージで野獣になりたいっ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の1年間ではあまり思うように自分を出せなくって、すごくそれも悔しくって、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てるファンの皆さんにも少しすごく歯がゆい気持ちや悔しい気持ちだったりだとがっかりさせ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すごく申し訳ない気持ちもあります。このステージでまた何か宣言するようなことは今は正直怖いんですけど、1位になりたいとかグループを引っ張っていき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は私が NMB48 に入った時から変わってません。 想成為第一位入 NMB48 入嚟第一日咧，係冇係改變 嘅。係啦，想成為第一，唔係呢個嘅，想要牽引 NMB 嘅存在。 呢個係啦， 係 唔改變嘅， 係冇改變過，係啦。 冇改變過。 小さなことから一つ一つ有言実行をして、来年もし選挙があれば1位は山本さやかしかいないと言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な人間になり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如果出年再中選舉嘅話，希望成為第一位。 係啦。 本当にファンの皆さんは私にとってかけがえのない存在であるし、本当に誇りです。これからも一緒に私と一緒に、歩んでい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接住落去咧，都希望呢度嘅 fans 們都能夠嘅支持佢啦。 標準語で皆様に挨拶、喜びを語りました。 佢就佢作為南波之子啦，佢竟然冇用佢關西腔，佢用標準語咧嚟同大家咧打招呼，就講呢個感言。應該講緊嗰張 poster 啦，佢嗰張係啦。 そうですね。あとはあのアピールコメントとかでも、まあ何かインパクト残せないかなと思って生卵とか飲んでみ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の成果が出たかなと思います。 他都希望呢能够呢在这个令大家留下印象，所以呢在他这个政见他这个政见放送的时候呢，他都这个生吞了几个蛋的， 可能是放送 的，生吞蛋，我真的这个呢我是呆了。 咁講咗嗰句，阿南哥阿高橋南佢講咗兩句嘢，然之後就走去換衫，變咗個榻榻米床，我行我都唔跳啦。 嗰個都係，唔係呢兩個都係算係叫做。 其實我幾中意阿 Alvin 嗰條友嘅。 係啊，兩個其實都係 OK 㗎。 有標奇立異， 以前聽到 覺得難聽啲叫標奇立異， 但係兩個都 OK 㗎。係 兩個都 有料嘅。 係啊，所以咧去，所以上個禮拜 情況就係標奇立異。 所以上個禮拜六我去影相嗰陣時咧，我專登同阿高橋南咧擺 pose。 係啊，夜跑啦嗰個， 係啊，梗係要啦，係咪先？ 第六位三本彩67916嘅， 係啦。 好啦，而家各位8:41嘅日本時間， 石油 要翻 去 朋友啦。 歲嘅就 飲 酒就啦。 歲嘅 man 牌咧就需要 翻嚟㗎。 阿朱幾多歲？阿小朱幾多歲啊？ 17啊！ 17啊！ 應該咧接住落去頭嗰五名咧， 哎呀，阿田萬利上唔到啊！ 係啊，伊達良上唔到啊！ 係係喎，今次直頭圈外喎。 係啊，圈啊，圈兩個圈外， 圈 內，速步又圈外，咩又圈外啊？係啊，我啱叫佢， 不過佢都幾有吉屎啊，其實 邊度都唔去， 我邊度都唔去。呢句我見到之家嗰陣時，我都嚇跳。哇！你咁夠炮嘅，雖然話你可能有啲背景。 佢真係唔係佢原佢講曬佢啲原因出嚟 啦， 唔係開頭係攞指甲嗰句係我邊度都唔去嘛。 好，咁接住落嚟，接住落嚟第五位嘅公布， 最終監督票數， 最終票數 69,790 票， 小豪加好，小豪加冠 SKE48 大木板46。 另外 松井另外 举手啦， 第五位。 其实咁样想系如期之来咯， 咁啊，如果 但系 即系简单嚟讲，应该系三二一位之争啦。如果 四十蚊一咧，系三蚊嘅，大家见到个票数其实真系 近榜啦，近榜啦，开心啊，唔好理啊真 系。如果照 排，唔好理啊，近榜啊，六万几 位咧，应该系朱丽丽嘅。如果朱丽丽旧年六位都七万几，佢而家 五位六万， 五位 六万九，喂，五位六万九，佢而家系成个平均票数跌咗。如果咁样嘅话， 未到第一位， 当然啦。但平均票數肯定跌咗㗎啦， 即係我當場我都咁講，可能全部啲人煲曬去上去俾頭嗰幾位嗰啲 都有可能嘅，但係下面 不過另外不過另外 fans 佢個配數會跌到咧， 跌咗， 唔係佢舊年佢 都係 繼續諗嘅， 係好，我哋聽佢嘅 comment， 係啦，聽到先。 其實我都唔係好習慣佢叫佢添E嘅呢份嚟講，老實實。 S 以前添呢個唔理啦，呢樣嘢就講呢啲 係啦。咁首先又問一問大家， 大家點啊？ 問題 係啦，覺得就係又落雨， 佢唔會講嗰啲嘢。 雨の中会場の皆さんと時間を過ごして本当に何て言うんですかね、この雨の中私たちを応援しにここまで来てくださるっていうその熱量だったり、今日今テレビをご覧になっている方、私たちのことを気にかけてくださる方がこんなにもたくさんい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がすごく誇らしく思いました。私たちアイドルは何ですかね、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だける方がいないとやはり活動していくことが難しかったり、今日もこの雨の中なので。正直どれぐらいお客さんが来てくださ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がとても不安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も今日はたくさんの方が来てくださってとても嬉し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して、今回のこの総選挙、そして今までも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即係站喺雨中嘅各位嘅觀眾啦，睇緊電視旁邊嘅觀眾啦，一對對支睇緊支持嘅各位人。 他のメンバーもそう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みんなやっぱりステージに立つことがとても好きで、 都喺度睇緊佢，咁令到佢本来都而家呢个时候企喺度，即係觉得緊張嘅，到而家都好安心啦，即係因为有咁多人支持佢， メンバーが 睇住呢件事 両立をしながら頑張って活動していたり、私もそれを経験していたので、そういう姿を見るとみんな人生をかけながらここに立っているんだなと思っています。私もこの48グループの活動、そして今は乃木坂46もありますが、全てのことに自分の人生をかけて活動している自信があります。これからも皆さんに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に、素敵なプレゼントを今日はいただいたので、この先皆さんに私からのプレゼントをたくさん届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頑張って活動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して SKE は今年絶対全国ツアーを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待っていてください。 進軍全國啊！ 係啦 ，SKE 想進軍全國啦。係 ，SKE 話我絕對，你絕對今年會做呢個嘅全國巡迴演出嘅，喺大家期待啊！ 進軍全國，全國演唱會，正。 係，楽しかったです。今年の総選挙、皆さん最初に不安な感じにし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とっ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これをお家に飾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真係好開心喎！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哇！第四位又好緊張啊，大佬。 相信如無意外，又係朱理奈或者係柏木由紀之爭咯。 我想朱理奈喎。 我個人預期都應該係朱理奈。 咁啊係。 雖然我希望係第三。 接住落去第四位。 第四位。好緊張而家。 好緊張㗎。 你個衰人好睇啊！ 第4位。 第四位。 最終獲得票数。 最终票数。 9万910票。 重井朱丽奈。第四位。 但我自 我自己係預咗嘅， 佢哋兩個一定係黐埋嘅， 係啦。不過咧都係一個大躍進嚟嘅， 係啦。 好嘢，第三咗第三啊！ 話説佢哋爭咗，話説其實呢個嘅第五位嘅 Lena 同埋第四位嘅 Julia， 佢哋係爭咗係接近兩萬，接近兩萬票嘅。 係喎，真係喎。 其實第四位 69,790票同埋90,000票。 話説上年第四，上年第四係96,000多票，而今年嘅從你出嚟來咧就90,000票，其實即係話頭四位其實都唔係話 未知道，未知真係未知，我哋未知，等我哋睇曬選舉嘅數字， 但係下面啲數字咧就真係已經係真係 差到黐埋， 係啊，小豬啊喊緊， 係啊， 你老婆點睇啊？ 你喊下一份啦， 係啊，你喊啦，我借紙巾俾你，使唔使？ 唔係，我其實預期咗，預期之內嘅。 第四位 OK 嘅，第四位 OK 點啊？ 不過其實佢有諗過登頂，我覺得佢喺呢個今年 出年先啊， 真 係 有諗住嘅。不過 係佢都仲後生。 投票嘅支持嘅，多謝 多謝投票同埋支持佢嘅人啊！ 係咪要喊住講係 咁都係嘅？我覺得點講啊？ 好 咁 攞 到90,000票上到第四位，其實都好開心嘅。同埋佢都係個17歲嘅妹妹仔嚟嘅啫嘛。 但係佢真係好，但係佢真係好辛苦，又入咗醫院幾喎？ 咁啊係。 有咁 其實唔係，其實 睇佢第四。 其實我自己係幾心痛嘅。 我哋繼續睇睇嘅， 睇下睇下先。 上到第一位，覺得好 好 都 係 好甘心 啫， 係 啦， 一定嘅。 係細路女慢慢嚟啦 ，take it easy。出年睇你， 出年啦，遲係遲都係你。 不過咧，唔能夠成為第一位咧，佢覺得係佢唔夠，佢覺得係唔夠努力，所以先至做唔到第一位。所以呢他要在這裡要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約定，我重整朱莉來，他會比起以往更加作為 SKE 和 AKB 更加努力， 作為 AKB 和 SKE 的我更加努力，還 有來 年 出年 18歲を迎えての 出年 迎接18歲的總選舉 1位になります， 要成為第一位， 都是以支援目標的 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多多指教，多謝大家， 個個都係執咗第一位，啱嘅， 一定係啊！當佢上到去神州，佢自然要望第一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真係落會落翻去嘅。 我轉一層，你冇聽到啊？冇聽到。 冇聽到。我哋是要嘅，因為我想做一個人嘅朋友咧。我是要我哋一起嚟睇睇東方。 名古屋嘅兩 W 重整。 兩萬， 舊年贏咗呢個， 舊年贏咗係參加會嘅， 係一個字喺度嘅，其實 係啊，不過嗰個我哋可以唔使講，我哋可以繼續聽翻佢嘅今日。 OK。想要成為第一位，真係出年大家要繼續買神， 係啦。 99,910票， 其實比去年嘅四位拍木遊記都係少6,000多， 唔使咁快理呢票就住嘅， 我哋等第三位先， 我哋再睇睇個數字。 哇！呢次好緊張喎， 係啊， 嗱，三二一大阿拍木遊記，後邊咪有紫苑利奈啫， 係啦， 咁係會點咧？ 冇錯。好，接住落嚟咧，咁又可以睇第三位嘅信封啦。 紫苑， 邊有咩？ 有啲人就喺度講紫苑啊！ 我咧紫苑會第二咯。 呢啲我真係唔敢估，係啦，我 都試下先。 反正我注目嗰個已經出咗嚟啦。好，接住 落 去 估啦。我未 第三位， 我啲出曬嚟 㗎啦。我未大佬，冇咁快啊！冇咁快，第一次出嚟啊！ 第三位， 你 最終獲得票數， 最終票數。 10,000,4,364 票 AKB48 Team B Team B NMB48 NMB48 拍木遊記 Team N 兼任拍木遊記 10,000,4,364 票 跨越10萬呢個門檻 64啊 是啦這個呢數字是終於多過上次啦 不用擔心的 是鋪氣揚尾啊他第四位是去年 是啦 去年真的去年真的很努力上班第三 但永遠都沒有機會排第二不 是難說這些東 西現在最少現在都還沒排到第二線這個我想 你會被拍無遊記的粉絲打死咯 旁邊有一個 隔離都 係喎，你唔好咁樣啊！真係， 你因為阿子都希望佢可以上到嘅，上到。 我覺得啊， 嚟嚟講乜嘢？ 係好，留翻俾你啦。 誒唔好啊，都係繼續支持呢啲快呢啲支持嘅人啦 嚇。Top 3という三位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 今年第三位真係開心。 こ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選抜総選挙は曲のセンターを決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ファンの皆さんと一緒に戦うことのできる大切なイベントだと思っています。今年は争い事や競うことが苦手です。でもこうしてこの場所に立たせてもらって。毎日頑張れるのもいつも、私たち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皆さんがいてくれる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アイドルというアイドル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夢は、初めは自分だけの夢でしたでも今は 以前仲有作為一個就是一個夢想 嫌なことだったり辛いことだったりあった時にAKB の曲を聴いたり、ライブに来てくれたり、握手会に来てくださったり、 握手会啦、聽コンサート の人 支持啦、 佢為咗啲人努力啦。 支え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夢に変わっていきました。去年の、選抜総選挙で私にとって AKB48 はとても大切な場所だと。 在去年的 AKB 的總選舉攞第四，攞第四位啦。咁就個信號有少少問題啊。 係， 嗱104,364票呢個票數咧，嗱佢所以嗱唔好理話嗰個票數係攞得幾多咩先，最重要嘅就係佢上翻第三，你又先抵制啊嘛。 咁啊係啊。 啱啱先？佢去年第四位，哇！我真係我驚佢咧，係從此以往就會跌落去，因為佢營運就唔係話好強推嘅一個偶像啦。 咁講真嗰句啊，因為拍木遊記佢，因為之前我哋喺節目咧都講過呢個上版同下版嘅關係咧，其實拍木遊記佢永遠做唔到上版嘅，因為佢個格唔係咁樣啊。同埋，因為佢做出嚟咧好多嘅行為咧 ，gesture 啦，因為佢自己亦都冇諗過做第一，呢個佢自己都明言過，我唔要做，我唔要，我寧願，與其俾我做 center 最注目最耀眼嘅位置，你倒不如俾我喺呢個嘅側邊，等我可以有所發揮。因為佢喺佢自己的 solo live 有講過呢句説話。 係啊，同埋不可或缺的存在啊嘛。因為佢其實佢呢樣嘢其實比第一還要緊要。你第一其實始終係 AKB 嘅 center 啫嘛。 冇錯， 嗰只叫乜 center 咯。 係啊， 但係佢係一生偶像啊。 冇錯， 佢要作為佢一生偶像嘅理想，佢係一定係要係繼續。是在哪裡都好啦，都是發光發亮，這個就是拍木遊記啦， 沒錯啦。好，那我們就看回啦，因為剛剛的信號就恢復了。 是啦， 就是最重要的說話就沒了啦。 喂， 是啦，不好意思啊， 是啦，最後的 之後啲説話，柏培又經講説話之後冇翻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呢一個係，我覺得呢一次係佢吐氣揚眉嘅一個選舉。我作為一個柏培又幾飯，即係大事飯，我非常之開心。 咁我都覺得聖哥其實佢叫做話交到咯。呢咁多年佢喺呢個 group 裏面七八年嘅功夫，佢叫做交到功課。 係啊， 好啦，依家就 好啦，第二同第一位啦， 係啦，第一位啦， 一公佈第二位，第一位邊個啦？ 就知道啦。咁而家係道邊漫遊啊？定係 還是係一個嘅 紫苑嚟㗎？ 似紫的嘅紫苑啦嚇！ 唔好話紫苑，唔好話似，仲似紫的俾人打啊！ 哇！道邊漫遊好驚喎！ 係啊，好，我哋 咦？ 紫苑啦！ 喂， 慢慢嚟，唔使咁緊張。嗱呢啲嗱呢啲次數永遠都係慢慢嚟嘅。 好，最終票數 呢個時候先至出現。 我哋咧发觉咯，而家睇紧电视系似紧呢个广告嗰啲咩 ？HKT48，HKT48，即系喺呢个时候已经顺利可以确定到呢个道边麻友系成为今届嘅 日本话， 第三 日本话咧，到最后日本话未到最后一句咧，啲阿啲乜声阿啲乜声咧之后咧都系做咩噶？你唔系我坚 嘅，冇错啦。好啦， 14159054啊， 好。我哋重複一下呢個嘅，因為信號有問題啦。我哋重複一下呢個嘅，我哋喺呢個嘅網站所得到嘅資料啦。第二位係呢個嘅 HKT48 Team H 紫苑李麗，呢個得票數係141954票，141954票，係一個非常之。 道邊麻友而家就 而道邊麻友喺呢個時候咧， 呢個時候 道邊麻友呢個時候咧，亦都係確定咗佢係能夠成為第一位，係呢個 AP48 第37張單曲嘅選拔總選舉 嘅 第一位啦。 總選舉第四個嘅總選舉嘅 center 啦。 我睇下啲原因乜嘢？ 正直，すごくすごくすごく。 悔 しいです。 系啦，悔 しいです。 非常之 好， 非常之 好， 唔 甘心，都系 唔 甘心。 すごく悔しいです。 唔系，冇 咁，冇。この間、本屋さんで OL 風の女性がお友達と一緒に AKB が表紙になっている雑誌を見ているの見ていて、どの子が1位なの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すよ。でもう一人の人がこの子指原の子と指差したんです。そしたらその子がこんなのが1位なんて AKB 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のって 佢就 即係睇佢話AKB 你第一位都好怪咁。 係啦，佢就話咧有一日咧喺呢個嘅，有一日喺呢個嘅 信號問題 咧見到。 嗱，永遠都係咁樣嘅。當呢個最緊張嘅關頭咧，就 會 有廣告嘅， 或者俾人 cut 咗嘅時候嘅。係 啦，永遠都係咁啊！呢個世界 係啦。咁講下 係啦。 咁第二就係紫苑啦。咁 揸住第二係紫苑，第一梗係麻友啦。咁揸住幾多票咁解啫？ 冇錯啊！ 即係會唔會？ 因為剛才咧，剛才阿紫苑咧，佢就話咧，佢喺呢個嘅車站嗰度咧，見到咧有一個母女咧，咁喺度咧就指住本 AKB 嘅有 AK 封面嘅雜誌咧，咁就話問你知唔知邊個係第一位啊？咁個女仔咧就指住話呢個咪第一咯，即係指住紫苑。然之後就佢補咗一句就係話嗰個女仔就話咧。A 咁样嘅样子都可以做 得噶啦， 即系 AKB 都唔知点嘅，所以令到佢咧，其实都非常之呢个嘅叫做话非常之唔甘心啦，其实系啦。 そんなに簡単な場所じゃないです。 佢一个唔系咁简单嘅地方 ，AKB。 たくさんの人が悩んで悩んで、やっとここまで来ています。まだ誰が1位になるのか分かりませんが。 佢系边个第一位咧？ 所以总之边个系第一啦， 所谓 嘅。私はこれでも一応1位のプレッシャーを経験している身です。 系啦，即系但系咧，其实佢咁样咧都系经历过第一位嘅压力嘅人嚟嘅。所以咧，佢可以喺佢好喺呢个位置咧，尽力去呢个嘅用自己发光发亮。 辛 苦的 事，就 算有啲咩 辛苦、 唔開心嘅事， 我哋 AKB48 絕對唔會輸嘅。接住落去都請多多支持啦。 好多句，麥 K 都係好多句唔輸得。 因為本身佢係一個輸咗輸過嘅人嚟噶嘛， 唔係佢有即係好多好多，即係之前咧啲五廿幾啊六廿幾嗰啲咧，都係麥基拉嚟好多， 咁都係嘅。 咁如果冇呢個決心嘅話，一定跌得好快嘅。 超級一 線啊！ 一線的只有一線 啊！佢話其實佢真係非常之唔甘心嘅，佢淨係冇諗，佢淨係諗緊第一位嘢。 呢度我哋，我哋跟住。 所以 咧，因為準備咧呢個道邊麻友嗰句咧，基本上都講唔都認唔到講乜嘅啦，基本上都喊喊到唔知講咩嘅啦，因為佢而家要拋點眼淚嘅基本上。 我要知道嘅。 啊，所以 啦， 係啦， 話説而家都幾大雨出面， 個 結果係好好 嘅， 係。係啦，下年要攞翻第一嘅總選舉嘅話咧，我絕對要成為第一位。 係啦。 という差し上げの宣言でございました。 好啦，以上咧就係呢個子源嘅一個宣言啦。但係佢票數係14,1950票。 係啦。 我好多朋友會好開心啊！聽如果正式聽到呢單嘢之後， 有好多人其實真係對子源真係好感嘅。 我有幾個朋友好開心啊！佢而家現場啊， 開心啊！我幾多個出嚟？ 我有兩個都喺現場啊！ 我都係啊，有幾個都喺現場都話 好。接住落去咧就係第一位啦，發表啦。咁啊，大家 就成日係幾多票？ 但係最主要係大家要睇下究竟咧佢最終個票數係幾多票，因為呢個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有今年咧有好多人咧嘅目標咧就係為咗要打倒子源。而收起 錢，啦，收票啦，收票啦， 收票啦！ 我先嗌定啦。 好啦，喺場內 啲草定眼淚啦， 埋怨 call 啦已經。係啦，場內全場嘅準備大叫埋怨，埋怨 call 啦已經有。 終於， 埋怨， 好啦， 係啦，好啦，究竟咧佢個票數係幾多咧？ 今年度嘅総選舉第。 我唔知點解呢個質影咧有少少似三半彩票，轉頭 第一名最終票數150,000。159,854票 AKB48 Team B 道邊麻友，好嘢！ 再重複一次，道邊麻友嘅得票係159,854票。 159,000+票，哇！ 但係咧，佢同埋啊，佢同呢個嘅阿子源相差嘅票數咧，其實今年嘅相差佢個票數，你知唔知差距嚟講唔係多㗎？ 唔係多啦， 係159,000，即係160,000，約摸160,000票同埋140,000票，約摸係爭20,000票左右啦， 19,000票啦。 其實舊年其實都係少嘅，但係今年係都一樣咁少。 今年真係比舊年好睇好多啊！ 係啊，刺激好多。 就係所以 AKB 真係即係永遠都鼓勵唔到， 世事如棋，局局新，不好多嘢都好多快做出嚟嘅，我係要我係要唔俾嗰人第一就唔俾嗰人第一， 即係呢啲叫做咩咧？呢叫資本主義同埋民主制度合理嘅事嚟啊！即係話説咧，我舊年咧我喺呢個嘅總選會場咧做緊沙嗰陣時咧一公布啊麻友咧麻友咧攞第二嗰陣時咧 走幾多啊？ 係走好多人，係真係走到嚇一跳嘅，所以咧今次哇！我覺得真係， 我睇住 馬就係 壓力好大，非常之開心。 嗱，今年就犀利啦！今年繼續聽埋有講乜嘢？ 好，我哋就聽下道邊埋有講乜嘢。 係啦， 真係出得認唔到嘅，我覺得。 AKB48 Team B 的渡辺麻友です。 全部都好開心啊！呢個好搏命去攞翻呢個位置翻嚟㗎， 一個大家可 以。私は 今年 2年前の総選挙のスピーチで第一になりたいという目標を掲げて。 終於攞到第一，或者之前都想話攞第一嘅。 でも去年はその夢は叶わなかったのですが。その時は、 但舊年唔得啦，呢個。 ただひたすら頑張った一年だったので、 ひたすら真面目に頑張って努力することだけが、努力することだけが全てではないんだなと思い、一瞬は1位になるという夢を諦めかけてしまった。 为了成为第一，他做了很多事，都是不会放弃，没有放弃过这件事。 でもそんな時にファンの皆さんが、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ファン。 そんな時にファンの皆さんがたくさん温かい言葉をかけてくださって、 有很多ファン俾佢嘅温暖嘅应援啊。 次こそは絶対に1位を取ろうねと言葉を言ってくれて、私もその言葉を聞いて、こんなところで諦めてはいけないなと思い、次こそは絶対に1位を取るんだと固く決心しました。 はい、凡身邊即係聽到要佢加油啊，要佢即係攞第一啊，嗰啲諸如此類呢啲咁嘅 message 咧，係令到佢更加堅信咧，唔攞第一係唔得嘅。 私は12歳の時に AKB48 に入り、 12歲加入 AKB， 今年二十歳になりました。 今年20歲啦。 ここまで歩んできて、たくさんのことがありました。 经历过好多好多好多嘢， 但我是话，人生は一度きりなのだから、せっかくこうして大好きな AKB48 にオーディションに合格して入ったんだから、やれるところまでやりたいなと思い、今日この日まで歩んできました。本当に今日まで。諦めないでやってきてよかったなと改めて思います。 12歲加入了這個 AKB， 他在 AKB 裡都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事，也都犧牲了很多，直到今天證明他不放棄這個心是沒錯的。 いつも応援してくださるファンの皆さんのことを信じやってき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です。 今日終於得到呢個位置就好開心。 私が AKB48 に入った時、私は3期生だったので、私の目の前には先輩がたくさんいました。そして新しい後輩がたくさん増えて、支配グループもできて、それとともに私の尊敬するたくさんの先輩もたくさん卒業されてきました。卒業されてしまうのはやっぱり寂しくて、 有多同佢一齊嘅人好多都不散要。 AKB48 はどこへ行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ろうと思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が、今この AKB48 の3期生として、 今日作為 AKB 三期生、 私がしっかりと力強く前を向い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なと思います。 所以更加能够一步一步再一步咁样继续前进。 先輩の背中を見上げながら後についていくように活動してきましたが、先輩ももう少なくなり、そして今日こうしてたくさんの方の応援のおかげで1位という本当に素晴らしい順位をいただいたので、もう先輩の背中を見上げて後についてい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係有咁多嘅前輩咧，咁喺呢個嘅離開咗嘅同時咧，佢已經唔能夠再望住呢個嘅前輩嘅步伐咧去進步啦，再去進行啦。 背中を見て、この先輩についていきたいと強く思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なそんなメンバーにな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係啦，所以咧，我想成為，所以佢想成為呢個嘅能夠咧令所有後輩咧都望住佢而前進嘅呢個嘅前輩。 そしてこれからは先輩の背中を見上げるのではなく、 接住落去咧就 AKB48 グループの未来を見上げながら、そして初心を忘れずに、たくさんの方への感謝の気持ちを胸に前へと進んで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唔会忘记初心，初初入嚟 AKB 嘅决心，继续一路去向前走。 系。 今回はこうして雨の中寒い中お集まりくださり、そしてテレビでも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り、そして今回こうしてたくさんの応援を本当に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在外面挨緊凍的大電視機看的電 視看的觀眾們，還有呢在今次支持他的朋友們，真的非常感謝你。 今回の総選挙を見事に制しました第1位の渡辺愛さんでございます。 我有個朋友一定在現場是癲了，我是最最少最少有兩個，我最少有兩個肯定是癲了， 馬上都是第1位的。 この辺りで 最初マイクの前に立った時はもう一位として 一位として 喋り出した。 最初はあまり実感が湧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こうしてトロフィーをいただいて、ここに第一位としっかり記されてあって、それを見てやっと一位になれたんだっていう実感が湧いて、 最初他真的即其實都未是很相信的，不過呢就見到他見到呢個 screen 影住第一位，咁然之後呢咁就佢揸住呢嚿嘢，佢揸住個獎座之後呢，佢終於實際感覺得到啊，我第一位我終於成功啦。 champion になった。自分からも宣言して有言実行見つけたに実現した。本当に大したも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 なんですかね、あんまり今まで私の性格ではあまり自分の意見をあまり強く言えなかったりとか、そうやって大きなことをこうして実現したりとかすることがあまりできないことが多かったので、 佢咪揾一個王座，佢咪揾一個坐方王。 未，佢就話咧，佢話咧，以往其實咧，佢都冇試過話咧，佢講過啲嘢咧係真真實行得到嘅。咁但係今次係咁樣解啦。 一言ですか？ 係啦，對於打敗佢嘅子源嘅啲，請用一句説話嚟。 佢講係 啦，請用一句説話嚟發表你感想，係啦。所以因為其實只有後悔嚟㗎嘛。 でもその HKT48 の、そのみんなをすごく引っ張って頑張ってる姿とてもよく見てたので、写真もたくさん努力してるなと思ったので本当に。 係啦，佢話咧，因為阿子源其實都喺 HKT 度咧好努力咁樣，咁樣努力緊做緊， 係啦。 咁所以佢都睇到啊，其實。 おめでとう言いたいし。 係，所以其實佢想同。 ありがとうの感謝の気持ちを。 其實佢想同呢個嘅好多人都係想恭喜同埋咧，想講多謝你哋嘅。 から大逆転です。これをあなたと同じぐらい喜んでる人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花束を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ご紹介ください。 好，有特別嘉賓。 大道休息， 系啦，大道休息， 系例牌噶啦，之前就呢个字嗰只象啦， 冇错啊，终于又可以由大道休息交棒佢 嘅，系啊，我斯利斯塔， 冇错啦，我斯利斯塔，终于大道休息可以喺佢毕业之前， 系啊，冇啦，唔好俾花字，嗱，唔好俾花字，我斯利斯塔先，跟住先俾嘅，嗱，道边麻友咧就真系十。即係十幾萬、十五萬幾票咧，即係十幾萬票， 十五萬票啦， 十五萬票到啦。咁其實真係，哇！大佬你第五位，第五位，第幾位跟住第二、第一， 咦又？ 啊！優子先輩に言われて、より以上に胸込み上げるものがあるでしょ う。嬉しいです。あの優子ちゃんには実は、三四年前ぐらいの。 三年四年前 的時候， 他說兩年前在選舉在總選完結之後， 他就說 大島優子就跟媽瑤說過，就是說他要成為這個 AKB 騰軒的 AKB 的存在了。 皆さん、特にその優子ちゃんとかの期待にあまり応えられなかったかな。 但係舊年佢就不能夠回答到呢個嘅阿優子嘅期望啦，咁啊亦都 fans 們嘅期望啦。 その優子ちゃんの言葉に応えられたような気がして。 系啦，今年咧，佢終於成功咗啦。佢覺得咧可以咧，佢覺得可以回答到呢個嘅優子嘅期望啦。 好事。 アドバイスはないですけど、私は 阿優子佢話冇，其實冇呢個嘅。 冇呢個嘅 Advice啦。 聽日嘅會，聽日嘅 concert 就後日嘅劇場， 係啦，佢都畢業啦。 頼みました 。接住落去咧就要靠你啦 ，A K B， 靠你啦。頼みます。 正式交棒。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して ですね、交棒噶啦， 系 啊。 今年度の 交得好。 あのマントがありますんで、それをぜひ一つ着用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好啦，今年有呢個嘅有嘢冚啊。 じゃこれを着用して。 今年有嘅後袍。 港姐啊，有冇權杖添啊？ 要戴埋個頭箍，然之後 要圍牆一周，唔係要繞牆一周。 舊年都好喎， 哇，好靚啊！ 戴個頭箍。 嗱，唔係講聲啊，講聲先。嗱，而家阿大優咧就好似香港小姐咁樣咧，就著整件面啊，加面啊，今年。 舊年係冇喎， 舊年冇啦， 係咪加面啊？ 舊年阿子瑩坐都冇得坐嘛。 係啊。 大優。 我 喂台灣，喂台灣有條友，台灣咧有一個咧好耐以前嘅啦，有一個咧，因為馬悠悠去台灣咧，跟住有個肥個肥仔話：我睇先分啦，我睇先分啦， 興奮哥嘛，又嚟一個嘛， 跟住佢應該喺電視度咧，應該都係睇到呢個咧，都係講呢句嘢。 阿興奮哥我朋友嚟嘅， 係啊， 其中一個朋友嚟嘅， 係啊。咁但係介紹我識， 你呢啲唔識個個識啦。 OK。好， 真係 好， 梯師分啊，行上去呢、這個， 行上去呢個嘅第一位嘅寶座上面啊， 可能真係有冇大啊，我覺得有冇權杖咧？喂， 權杖， 我呢個遲啲先講啦。 メンバーの気持ちと客観的に。 誒大島優子就話咧，今年咧誒可以咧 係 客觀地去睇呢個嘅呢個總選舉，佢覺得其實真係哇，原來真係好唔同喎。 でもファンの方もこんなね雨降ってるのに長くいて一つ一つ一喜一憂してくれ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この空間でのかけがえのない大切な空間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ね。はい。 然之後就話佢可以同呢個嘅 fans 們 share 到呢個嘅，即係就算呢個落雨都大家都過嚟支持咧，仲可以同 fans share 到呢個嘅光景咧，實在非常之好。然之後咧，剛才咧阿麻友咧，道邊麻友咧就咧企咗喺上最頂個位置，瞭覽呢個風景啦。 まさにですね、チャンピオンの座につこうとしております渡辺麻友さんです。麻友さん、じゃあそちらにお座りいただいて、改めてこの雨の中本当に長時間。それこそもう6、7時間お付き合いくださいました。そんな皆さんに今年度の第1位チャンピオンから一言ご挨拶を。 好啦，接住落去咧，道邊麻友咧就会讲一句呢个嘅说话同大家。 座って。座って。 系。系啦。 坐住讲。 坐睇即系再同大家讲一句呢个嘅叫做呢个女王谕令。第一令。呢个嘅道邊麻友登机咗呢个 A B A 之后嘅第一令。 嗱，真係有權杖噶，大佬。 係啦，咁就攞住第一位嘅想座權杖。 どうですか景色は？ 雖然短咗少少，好似獎杯咁樣。係 啊。もう今まで。 まあ獎杯嚟嘅。 人生の中でこんな素晴らしい景色見たことないです か？咁大個都最犀利啦！ 喺人生教咗咁耐咧，佢冇見過咁漂亮嘅景色。哇，非常辛苦 啊！ 係，但係我好開心。 1位になったものの一つのやっぱり義務責任といたしまして、ぜひこの7万人の皆さんにですね、あなたから最後のメッセージ、 最後のメッセージ、 はい、お願いします。 最後のメッセージ、 でもこうして、この寒い中長時間会場にお越しくださった皆様、テレビの前で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った皆様。そしていつも AKB48 グループ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真的非常之感謝大家的支持 AKB48 Group。 これからの AKB48 グループ、 さらにもっと前へ上へ。 哦，呢个时候呢又 我哋 可以 系啦，讲下嘢先啦， 算啦， 真系喂，真系几开心一件事啦， 即系麻 友登位啦，正式登机啦， 大家都等咗等咗好耐噶， 等咗好耐啊， 成年终于登机啦， 今年系第 六届， 第六届 总选 举，第四届系最接近嘅， 第四届 第二位，第 八年真系输俾 你，唔好话应该，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咧系冇应该 嘅字嘅，系得得咗缘， 只有必然。你可能呢即是一个可能性嚟嘅啫，唔会应该嘅，有好多嘢。咁所以呢今次我觉得呢个嘅道边麻友佢能够成功上到去呢，其实我哋睇返啲走势呢，其实佢都辛劳咗咁耐都应得嘅。 应得。 但係去年佢唔得呢係都系应得嘅。你冇辦法，你因為你冇辦法解釋。 大到優子仲喺度嘛。 唔係一来大到優子喺度，二来即係佢就算唔系一都好，佢应该二。 嗯， 即系佢移到啊，但系问题在于点解紫源一到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大家唔应该一味怪责紫源，因为事实上佢系 佢真系攞最多票， 佢唔系攞最多票， 唔系 佢系真系做咗好多嘢，令到佢系实至名归攞到嘢。 啱啊 ，HKT 翻山 系啦，佢系能够令到 HKT 翻山，你讲啦，冇错，真系 系翻山啊，因为嗱。唔係叫翻山嘅，即 係 叫做認識得 HKT 咯。嗱咧，其實嗱， 佢自己係翻山咗啦。 係啦，佢自己翻山啦。因為其實你大家都知道 HKT 咧，佢未有殺死阿蘭之前咧，其實嗱好簡單，得阿余玉瑤同埋阿小英認識啫嘛。 係啊，冇錯。 咁連咁你基本上阿川仲啊嗰啲，其實都勉強，都叫勉強，跟住冚唪唥唔識啦嘛，因為冚唪唥都太細個啊嘛。 係啊， 咁但係自從阿子瑤出嚟之後。佢綜藝卡得，佢嘅天分佢綜藝卡可以，所以佢而家搞到 HKT， 即係由特別係阿川仲啦，跟住係然之後阿小英啊，佢哋嗰班慢慢一路係發展佢一個 character 出嚟，係令到呢個 HKT 第一首先有個節目線呢、這個 HKT 合百貨店，然之後就慢慢開有呢一個 HKT 嘅節目，呢樣嘢就真係紫源。喺度先至有嘅嘢，即係呢樣嘢必須要客觀話講嘅。咁所以佢舊年係應得嘅。 佢個編排咧，喺阿子源佢做百貨店咧，佢因為我嗰陣時已經住喺日本，我嗰陣時已經住喺日本嘅，咁就晚晚咧都無聊冇嘢做，咁梗會睇電視啦。咁睇電視咧，其實我最初我都唔知即係點講，子源過 HKT 我知。但係咧，我係唔係 AKB group 嘅，我講到明先，我係咩都睇嘅。但係咧，我係睇完之後，我發覺。又幾得意喎，真係阿子源，你真係無可否認，佢可以係發掘到嗰啲 member 嘅一啲潛力優勢，甚至係你可以話啦，佢係又拯救咗成個 HKT， 因為佢嘅存在而令到 HKT 係脫殼重生。因為佢喺入 HKT 之前咧，HKT 嘅 member 咧，佢第一個優點嘅啫，就係 fresh。 就係 fresh， 但係 fresh 嘅意思，同時亦都 implies 咗佢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冇經驗，佢哋係唔識講嘢 ，MC 好差，佢哋嘅臨場應變能力好差，佢哋 十二三歲啫嘛，差， 冇錯，咪有啲唔係十二三歲嘅，有啲十三歲 啊，係喎，嗰時仲有加寶御子嗰啲啊，係 啊，即係但係因為阿子源入到嚟，佢就俾咗好多嘅經驗，佢係。俾咗好多嘅 教 佢唔何止係教啊，佢最 新教其實 佢係新教，佢係話到俾人聽，佢係話到俾啲 member 聽，你作為一個 idol， 你要咁樣做。 係啊， 佢就我相信咧，佢唔會話你唔應該咁做，佢話你要 應該咁樣做 啦。你好似我咁樣，當然啦，你要好似我咁樣，唔好做某啲嘢。佢亦都教咗嘅，所以 HKT 嘅 member 咧係由結成到而家咧係冇一單醜聞。 系啊， 除咗子源自己之外， 除咗佢自己咯。 呢个佢嗰阵时都唔系 HKT 嘅嗰阵时。 当然啦，今届道边麻友终于叫做话 get back 去呢个嘅 唔系应该话终于得上所愿啦。 大家都想期待佢第一届嘅，旧年同今年都系。 呢个真嘢。头先我都讲咗一半嘅啦，事实上系呢个嘅旧年总选嗰阵时一公布啊，道边麻友攞第二，全场走咗十分一。 第三啊！ 呢样你清楚啦，你喺嗰度做。 系啊，第三系啊，我喺嗰度做嗰阵时，一公布 到边埋， 唔系即系 大佬啊！ 公布阿子源，一公布阿子源系第一，即系公布到知道子源系第一，即系大佬第二嗰阵 时。即系 confirm 嗰次，即刻就 走曬，個個係哇有搞錯啊咁樣咧。然之後我見到好多 Otter 就講曬粗口咁滯。 因為我其實我雖然我唔喺現場啦，我喺香港啦，咁但係我都係睇呢啲咁嘅電視直播咧，係好明顯係見到好多空凳㗎。咁但係今年就好唔同啦。今年啲凳全部坐滿人，粉紅色衫多麼的團結，因為落雨啊嘛。係 啊， 同埋大家真係哇，其實麻友咁樣樣登位，大家睇得出由初其實麻友都迷惘過㗎，第四第五位一陣。即係初2012、2013年嘅時候，其實都迷惘過㗎。佢自己唔係好知自己想點㗎。我名次亦都反映咗，其實佢自己唔係好知佢想點。跟住後屘咪後屘佢一路努力咯。其實開始麻友咧，即係我私人心底抒發啦。 要啦。 係啊，即係其實舊年咧，其實我戥麻友擔，即係開始戥麻友擔心，你係咪太過 辛苦 啊？定係太過粗魯，或者你個心理？是不是開始頂不順呢？就是人家覺得是個梗來的，就是那個呢，你記不記得有一個是有一個渣，即是麻友咪俾阿邊個俾嗰個嗰個爸爸整完之後，跟住俾個復仇， 加藤 咧，咪復仇，咪企架車度攬住一齊死嘅， 係冇錯， 攬住一齊死嗰幕咧， 幾誇張嘅。 嗰個其實嗰幕咧，即係我做一個觀眾咧，其實嗰一刻你話啊，麻友認真喎、哦。即係我擔心，哇！你唔使玩到咁樣樣，你激得滯喎。即係我擔心，因為其實咧， 擔心係咩咧？你 其實係 我自己，因為我自己覺得嗱，你作為一個偶像，因為偶像其實係成個演藝界裏面，我唔好話最低層，但係佢嘅地位咧係稍稍高過一啲藝人嘅啫。 佢係嗰一刻其實 咩都應該做。 唔係，我係睇佢，我唔係睇佢嗰個表情或者佢做下面做啲乜嘢擔心，其實。佢係有佢有啲嘢係上咗塊面度，係喺個 message 可以見到，即係唔係話言語啊或者啲嘢，即係有啲潛意識嗰啲帶出嚟啲信息咧，其實係睇到佢係嗰一刻，即係嗰一刻或者嗰一排咧， 心境係點樣咧？ 佢都唔係好阿卡魯爾嘅，佢唔係好。 佢應該嗰一期佢應該調翻轉頭，佢係迷惘緊，因為佢喺一個位置，我自己覺得啦，係高不成低不就。明明阿前田敦子阿澤走咗，帶到上位，帶到去講到明要，帶到講到明佢要退位噶，亦都明言話我要退俾你，但係 就偏偏又退俾先。 唔係，但係佢自己把握唔到個機會之餘，佢覺得。喂，咁我點算啊？喂，今年之前搶咗佢喎，咁我係要拋個身出嚟啊！所以佢就做一個會。 唔係呢一樣嘢啦，其實之前有一年咧，其實我點解我會聯想到呢樣嘢咧？我可能我嗰時我先睇佢有一個係 documentary 咧，有一個係講佢本來要排 USA 嘅，咁佢排唔到就俾咗佢跳舞唔好得咧，就俾阿朱理奈去咩嘅，即係本來係大島同馬 U， 但係後屘馬 U 要睇 DVD， 因為佢跳唔到。咁啊，朱莉來跳佢 烏薩， 烏薩， 烏薩最好難跳 嘅。冇錯，因為嗰段係咧，如果有睇 documentary， 我入院睇噶嘛，係啦，入院睇我睇 documentary 嗰陣時係真係咁講嘅。 佢係好好一試咯，又係好好。 唔係，因為事實上佢自己佢都應該咁講，佢作為一個偶像，佢嘅能力值仍然係有不足，佢體驗到呢樣嘢。 佢要上 咯，深深感受到呢件事，佢同埋大島優子有一個距離，而嗰個距離佢嗰個時係未跨越得到，而大島亦都知道，佢亦都知道，佢亦都話，即係喺個訪問裏面都講咗話，其實佢係即係仲未得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道邊阿麥瑤瑤佢今次佢能夠上到頂，調翻轉頭，佢一來啦，我會覺得對於佢嚟講個信心會翻嚟，呢個係。我覺得係對於佢呢陰沉咗呢兩三年咧，一個最好嘅回報嚟。 係啊，所以即係其實嗱，大家如果有睇住直播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睇到其實馬U今次上即係登頂宣佈嗰一下咧，其實係我未見過馬U係咁靚。即係馬U係靚，即係馬U係靚，即係馬U係好靚，即係馬 都真 都靚女啊，瓜子優面啊乜嘢，但係特別靚咧。 即係應該咁講啦，嗱，我作為一個 閃閃發亮 嘅，我作為一個比較中立啲嘅人講嘅説法就係、是，我聽到好多嘅説話咧，就係、是、尤其是我喺動漫界裏面，我聽到好多人説話就係、是，就算我會睇 AKB， 我都唔中意道邊麻友。 因為奇怪喎， 真嘅喺動漫界裏面好多人咧，其實係唔中意導演埋，尤其是佢配音。 咁 因為佢嘅配音啲人覺得假，但係咧佢你話你講得冇錯，佢今日佢登頂呢一刻，我哋睇直播見得到， 佢係靚，佢靚唔係靚在佢喺佢身為一個女人嘅靚，而係佢作為一個成功人士嘅靚。 係啦，閃閃發發光嘅。 佢講下，佢應該咁講，佢嗰個真正個靚咧係咁樣嘅靚。 係啦， 而唔係話即 係真係好。 即係，但係咧，道邊麻友佢喺呢個嘅一般嘅動漫界嘅朋友裏面心目中嘅印象，我相信唔會，暫時唔會改變，除非佢自己有大改變。 我一路都以為 道邊麻友係一個重責。但是應該咁講啦，佢係半重責啦。佢會睇，佢會聽 Hetalia 嘅 CD 嘅話，我相信佢係一個半重責嚟嘅。但係佢自己本身嗰個 character 唔討好，因為佢多多少少啦，尤其是喺女仔 fans 嘅角度咧，會覺得佢屌你惡意埋文，真係講粗口。有我聽，我識不下數十個有睇。有睇 AKB， 有睇動畫，有睇00480嘅 fans 都唔中意道邊麻友喺裏面嘅表現，同埋出面嘅表現。所以呢、這個道邊麻友佢自己一個另外一個突破，即係佢作為一個宅女，佢唔能夠箍到自己嘅宅票，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失敗嚟。但係咧，佢作為一個偶像，佢唔需要你啲嘢。佢只需要 喺 自己偶像嗰個 feel， 喺自己偶像嗰 feel 做好自己嘅本分，唔好再迷惘嘅話咧，我相信咧 AKB 分分鐘佢真係會。達到了 AKB48 前人未到的年霸， 其實他應該他我相信他會即我相信如果打後的話呢，他放鬆返，即他的心情他再放鬆返一點，他輕輕鬆鬆，即好像達到優子那樣輕輕鬆鬆，慢慢慢慢來了時間給他，那就會慢慢是會放出這個一個怎樣說，即是一個未來的光芒咯。因為道邊麻友三期生捱了這麼多年一路啊，但系一路都俾營運話次世代、次世代、次世代，次到今時今日，我明，即係第二梯隊，即係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第四梯隊，梯到幾時咪梯到今日咯？ 係啦，我睇啲資料，佢由入到去開始，佢已經俾人話二次世代。 係啊，二次世代啦。咁到而家 三期佢都第十五期。 三期生啊，大佬，我幾驚佢會乜嘢？即係嗱，即係我幾驚佢咪有。開頭佢嘅出現，即係後來帕魯魯嘅出現，我驚阿帕魯魯會唔會上咧？我當時我唔知帕魯魯嚴到阿貓定得㗎，當真。咁但係 最初我都唔覺嘅。 最初我都唔知嘅。咁我驚佢啊，帕魯魯出現會咩咧？咁而家其實都仍然都係一個道邊麻友喺特別喺呢一兩年嘅，即係開始由扎孖辮啦，變成而家即係後來即係個樣自然咗啦。其實係個樣自然咗先至係 可以攞到一個 慢慢係一個 改變咯， 由 啲微孩子有一個製造出嚟嘅一個叫做啤膠啤出嚟嘅 獅子嘛， 獅子嘛，一個真真正正有人性呢樣嘢， 係嗰下轉係嗰下由 Team B 轉 Team A 同阿 Yuki Lin分離嗰一刻開始，慢慢係俾一個機會佢去轉一個一個咁嘅形象啦，去令到佢慢慢自然。不過我都係寄予一句，把聲自然啲更加好，因為我覺得佢把聲 呢個難啲啊， 我覺得佢把聲係 好做出嚟嘅感覺， 係好成龍唱得明明白白我的心咁樣咯。我成日都覺得 你呢個比喻真係幾啱， 有時佢啲聲係咁樣， 佢呢個聲 我係唔係啊？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嗰個我道邊麻友，我樣樣嘢都接受到，哎，唯獨是佢把聲真係接受唔到你， 咁即係所以 擺我哋先咁樣搞唔掂， 即係 exactly 就係呢樣嘢，所以就令到道邊麻友佢不能夠咁。你等我講埋先啦，鬼、 okay, 真係你即係就係令到道邊麻友佢呢個 character 做咗咁多年都六七年啦，一直不能夠嘣一聲上到位，就係呢個原因。冇錯，佢係一個非常之漂亮嘅女孩子，但係因為佢太過在意佢自己嘅角色嘅一個創作，佢即係自己一個形象嘅創作，所以佢錯失咗佢自己作為佢女孩子真正嘅 charming point。 係啊， 我覺得今次佢上到頂係一個好事。佢會發覺到，即係經過啲迷惘之後，佢會發覺到，原來我應該咁樣做。我諗應該會有一個係轉機啦。 Ending 一個最一路個綜藝卡啦，扮個男，扮嗰個賣花仔幾靚。 新嗰集 AK Bingo 嘛。 係啊，賣花仔幾靚。 真係佢 靚死仔啊，大佬。 我係仔啊，我睇過，喂，你真係掂喎，真係。 癲咗。 唔係，即係應該咁講，我真係唔夠你揮咯。 唔夠你揮，唔夠你玩㗎，唔夠你玩啦。 法官大人，我認輸啦，係 咪先？誒，我唔打啦，陳官司。 係啊，喂，講啦，我哋不如睇翻啦，因為我哋而家咧就 list 咗呢個嘅。 因 為今年呢個嘅 哇咁世界盃嘅 呢個嘅名次啦，叫做名次同埋票數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因為由呢邊咧，我哋咧就用新嗰個説法啦，就係呢個第一次大問俾陳伯啊。 我用 了神八，而家讲神八， 因为自从前年开始就神八啊嘛。 我记住神十六， 神而家咪神十六咯。 O K， 真系唔知十几啦。 系啦，即系我哋咁样睇咧，咁就见得到咧，其实。即係一來啦，個票數咧，頭先我哋都有講過話擔心個票數跌咗，事實上個票數真係跌咗。 係 而家咁睇個總票數係跌咗嘅，係可以見得到係總票應該至少跌咗係應該都有 呢度都兩萬，呢度都兩三萬啦，第五位嗰啲係 咯， 跌得好厲害。睇嚟大即係應該咁講，前田敦子、大老優子兩條大黑柱失即係消失咗之後咧 ，AKB 其實係真係有危機。應該咁講啦，舊年都仲已經係危乎噶啦。今年 就直情已經係唔見呢啲已經唔見曬。 即係我先唔講話唔見唔見呢樣嘢啦，但係你可以見到一來總票數唔同咗，二來就係喺媒體嘅露出度同埋爆點咧，所謂嘅媒體嘅露出度同埋嗰個討論嘅情況亦都係少咗嘅，係可以留意得到咧，係佢嗰個即係 AKB 嗰個現象喺社會嗰個整體嘅影響力咧下跌咗。 因為以前日本的新聞基本上是每兩隔一兩日就會有 AKB 幾分鐘的嘢講出嚟，但係呢一排其實坦白講，除了那單 斬人 事件之後，唔多， 係 真係唔多。 因 為仲有其他 idol group 啊嘛， 冇錯，即係要如何？ 所以咪山區李奈咪。 西 佢咪入咗嚟咯，佢又話咩公式對手，即係坦白講，公式對手而家係學用我哋以前中國啲領導人講咩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啦，乜嘢公式對手啫？而家公式對手咪就係 寫 草咯， 用日文嚟説嘅話咧，就寫做敵人，就讀做朋友，係啦。有冇睇《北斗之拳》㗎？係 喎， 真係 即 係 敵字啊，寫讀多忙啊嘛。 係啊，冇錯，呢啲叫咩咧？呢啲叫做敵軍即友軍啊，即係咧，大家咧係同一條水管出嘅， 大家都係隔幾單嚟嘅 ，OK。 點解有46都係因為 Sony 唔甘心啫嘛。Sony Death Star Record 放咗手唔做，蝕咗本，然之後阿秋元康就死死地氣，自己出咗個 網上 之後咧就揾咗 King's Record 呢條軟大頭啦，咁樣就幫佢出碟。出下又掂喎。戴人門之後就嘣一聲爆咗上嚟咯。 好快喎。 係啊，然之後 Sony 唔甘心，所以先至走去揾翻。阿秋元康，不如 我哋搞下，搞多人揾下嘢嚟 啦，冇錯啦，冇錯，所以就變咗佢喺賴木板嗰個方針同埋 AK 嘅方針本身又唔一樣，亦都佢嗰個原因亦都唔同。咁不過啦，調翻轉頭喺呢個嘅成個呢個嘅叫做偶像戰國時代啦，我哋咁講啦，即係魔靈亮啦嚇 ，Monmus 咧又點講啊？經歷咗十年之後咧，就有呢一個大翻身啦嚇。即係叫做話呢個叫浴火重生，然之後呢個嘅桃草又下下同佢爭取 啦 ，Egos 有咩女子流一大堆， 係啦，然之後 Kildo 即係 HP 嗰邊嗰啲人又係 ，Exile 嗰邊人又係，雖然好彩就係、是、最好彩嘅就係一樣嘢 ，Johnny 事務所咧唔會同佢爭。 哦，佢唔會有女團嘅，佢呢、這個 佢方針嚟。 佢一般佢不嬲都係幾廿年都係咁樣。 佢哋係男團嘅王嚟噶嘛，但係好彩佢。Johnny 事務所能夠撐 AKB 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我覺得。AKB 佢缺少咗一樣嘢，就係、是、呢個嘅同其他嘅idol 嘅組織啦，或者其他嘅 artist 咧，有好多好名正言順嘅合作。 之前都有 idoling 嗰啲啦 ，idoling 佢係唔紅嗰陣時啊嘛。 而家就一個係獨大，好似 而家 CCTV 咁啦。 而家你應該咁講，佢哋想唔係想一台獨大？應該咁講，佢哋想繼續玩落去，就要繼續帶落去。所以呢個嘅即係逆水行舟，非進則退，一定係咁樣。尤其是喺呢個嘅一個嘅競爭激烈嘅日本嘅藝能界，因為日本嘅藝能界同香港藝能界個水土係好唔一樣。日本嘅藝能界咧，佢係有好多人係因為屋企養住佢咧，咁所以係可以有好多嘗試。 生態多好多， 佢哋係多好多人去嘗試嘅， 冇錯。 所以同埋佢哋嗰個，一來佢哋個 cycle 大，二來佢哋個 cycle 快，一上 你一冇 hit 一冇 selling point， 呢一冇 hitting point 咧，即刻跌落。 所以其實 AKB 佢養咁多人啊，或者雖然你話雖然你話啊過百萬張或一百萬張或者乜嘢，即係收入好多錢，但佢其實好多嘢都用翻喺落去。 係冇 錯。即係我懷疑文春嗰啲係咪都係收幾家茶禮啊？跟住去報呢啲我唔知啦。咁跟住你話即係冇講嗰啲嘢啦。即係你話即係譬如搞個總選舉，或者搞猜拳大會，或者搞一來一來嘅握手會乜會密會，其實係蝕好，其實係用好多錢 啊！蝕蝕啦，佢淨係搞一場活動啊，佢都要過千萬啦， 贏到好貴。 即係雖然佢嗰、那個，即係我上集我都有講過嘅，但係就有啲聽眾就話我講得太過大聲啦，所以 say 個 sorry 先。即係我都有講嘅，就係話呢個其實佢嗰、那個佢承擔咗日本嘅單曲嘅三分之一，即係單曲市場嘅三分之一嘅營業額。 梗係冇 CD 印啦， 冇錯啦。但係其實講真嗰句，佢三分之一嘅營業額30% 去咗 CD 鋪，然之後剩翻嗰啲先至係拆完之後剩翻40%，即係剩翻40%。Let's say 係嗰100億裡面嘅40億，先至係俾唱片公司，而唱片公司仲有 PV 製作啊，呢、這個嘅宣傳啊，買時段啊，買廣告啊等等好多開銷，仲有你要搞握手會咧。你一張單曲搞7場握手會，再加4場個人握手會，喂，嗰度已經嘣一聲冇幾億噶咯 喎。係啊，使所以有幾多使，即係有幾多本上使翻曬落去㗎。 調翻轉頭，所以啲人話 AKB 雙化唔得。其實咧，我覺得咧係因為成個市場係咁樣，所以先 唔 係係因為個市場變成咁樣，所以要變調。 唔係有呢、這個，你一講呢個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就係咩咧？喂，大佬，你握手會嗰啲叫做咩？大握手會或者叫個別握手會， 係 大到優子啊、跑步遊記啊、華山遊醫嗰啲，企到成日嘅。哇！如果你唔企成日，你就咁喺個喺，譬如你一路拍電影或者拍廣告嘅話，可以袋幾多錢啊？但係你握手會，你係一日裏邊就係、是。企喺度咯， 系啊， 即系又企喺度，又接佢老板。你一日系冇咗个生产量，你冇四日嘅，你我哋话斋 四日， 冇四日嘅四个量啊嘛。如果即系你咁样计落去，你无形资产嘅话，其实系更加多咯，即系 但 系 调翻转头，佢即系佢冇咗嗰四日嘅呢个嘅演出酬金啦。But 佢咧一部呃五百人，佢系7部75就35，即系3500人一日乘四，佢系直接可以同3500人乘四嘅。fans 去接觸，去箍住呢3500人乘四嘅票源同埋佢嘅支持， 再賺個無形資產翻嚟，另外一個無形資產翻嚟。 所以我覺得即係 AKB 呢個模式係好嘅，即係亦都係可以 contrast 翻睇到我哋嗰個排名啦。即係今年咧係有唔少係呢個嘅喺握手會 握手會上面賺翻嚟嘅， 唱越成有握手會有唱越成就嘅呢個嘅 member 咧，係可以上到位啦。 真係 阿卡衰田阿亨利啊，阿柴田阿尼啊，都係一啲非常之喺呢個嘅大家都公認喺握手會上面非常之有好呢個嘅好待遇嘅人嚟嘅。 呢啲係之前淨係賣選拔，即係淨係賣初回版嗰時候，你係永遠都係見唔到呢啲人嘅。 係啊，冇錯，即係同埋咧，另外一方面就係喺握手會上面咧有呢個突出表現嘅啦，即係唔係傑出表現，係突出表現啦。阿帕魯魯啊、島崎遙香啊都成得啦，係咪先？ 突出表現 係啊，佢突出 到， 冇錯，佢係突出到。我就冇試過，我就冇試過。你再 我有 點啊？ 突唔突出啊？ 大家有冇去過中國國貨公司或者華潤百貨公司買校服咧？ 係啊，有嘅呢個。 你知唔知嗰啲人系点样试？系点样？你系埋佢哋点样买衫噶？ 你示范下。 嗯， 唔系，呢件系嘛？哦，呢件我呢件啊试下啦。我唔见，我跟住话，唔好意思，呢件唔啱啊。仲拣啊你？拣咁多次，你揾吉噶你？ 赶你走。 跟住你咪冇人咪行开咪唔买咯？第二日先买咯。你系。國貨公司咁樣去買嘢噶嘛？好啦，咁跟住係帕魯魯係點啦？嗱，我今年二月二十三號，咁啊去咗呢個握手會啦，應該係 Hard Energy 握手會啦。咁啊，去到啲學頭先阿帕魯魯話齋，啲飯真係好啲飯好俾力。咁咧，佢啲飯咧，你當你去排隊嘅時候咧，其實個飯咧就會有一個 嗰啲叫做咩應門本部嗰啲啦，咁就俾張卡片嚟。 一定有啦， 一定有噶啦，跑路一定有噶嘛。跟住去到係啦係啦係 message 啊嗰啲一大堆噶嘛。 寫 message 啊，新誕會啊， 新誕 仔。 唔係啊，門口排緊，即係排緊隊，俾完張嘢， 俾票啦， 俾完票之後排隊，跟住有把叔俾張咁嘅卡片嚟，叫你多多支持佢嗰啲咧。跟住我咪，跟住我咪，跟住我咪，跟住我咪話，係啦，跟住我咪話，我話等你，我話等你啊，等你個跑路路表現咗。睇下點先啦， 跟住你 又跟住入去啦，入去犀利咯，嗰個嚴對應啊，梗係嚴緊噶啦。如果 跟住 預咗噶啦，佢夾埋個 OJS 兩個一齊推我走啊， 推你走啊，哇，好犀利真 係。個 OJS 啊，佢十路有 OJS 噶嘛，係 啊。 跟住咪五秒唔夠啊，推我走啦，我直講到卡哇伊，係啊，卡哇伊嘅啫。我跟住講句咩，我講都講唔到，我仲快過全國握手會啊。 咁佢有冇講阿里吉多先？吃行貨都交佢啦， 講嘢先。 有嘅，有嘅，有嘅。好戲咁咯， 阿里吉多， 係好戲咁咯，跟住就俾人推走啦，快過全國握手會啊！ 咁你就陰功啦，真係。 跟住，如果調翻轉咧，如果我想睇佢嚴對應嘅話咧，咪叫交足港貨，我都係想睇呢樣嘢啫。 咁你都係想， 所以我 想嚴啫。 咁所以我咪後，所以我咪後期寫一篇嘢叫《賭奇月明將》咯。 真係打大佬係嘛？ 梗係啦， 即係因為西九大佬對呢個嘅秋葉原大 佬。好啦， 李偉華我真係我去咗幾次握手會啫，我都係去咗兩次握手會，一次握手會啫。咁講明先，我唔係 fans， 係。 你講 得， 係啦。咁但係咧我去親我呃個南哥，呃個優子，呃個 Hurricane， 呃個穆達斯基， 係啊， 呢四個 OK 喎。大家都 OK 嘅， 四個都 即係至少佢哋唔會喺呢一度就收你 個係咁樣。 至少佢哋 我四個一定唔會咯。 大嫂係扯住你唔放， 哇嚇我一跳，簡直就係哇真係 扯住你唔放， 真係短小精幹，真係我只可以話大嫂 同南哥咯，南哥又係南哥又好咩嘅。 南哥佢化煙脂好重。 即係洋菜，我諗可能天威嗱天啊嗰時雷良啊，或者啊洋菜啊，或者而家塔卡米娜嗰啲又係化藥，我諗呢個天威特色啩，唔知啦唔知啦。 應該係俾阿洋菜教化咗，不過我哋翻 去咩嘢咧？ 係咯，我哋翻去選舉睇下。嗱，其實今年咧除咗Ecoma 之外。除咗 Ecoma 之外，除咗新區之外，我哋睇一睇咧，我哋可以數到究竟有幾多，即係。計埋兼任啦，我計埋兼任有幾多係地方團？嗱，第一 紫源啦， 然之後朱元娜啦 ，Mena 啦，沙耶娜啦，然之後就係Dasu啦，然之後就 Sakura 啦，我沙耶都計埋啦， 沙耶啦，再計埋沙耶， 然之後Ikoma 啦 ，Ikoma， Shibata 啦，九個喺十六位裡面有九個係地方團嘅，即係可以其實係睇得 超過一半。 舊年都係差， 唔係舊年都係咁樣，但係問題在於今年嘅情況咧，就係同舊年又唔同。今年嘅情況咧，就係佢哋已經係俾營運強制收編咗做 AKB 嘅，即係佢哋大部分咧都有 AKB 嘅兼任。即係呢個係同呢個嘅舊年嗰個情況唔一樣，我覺得。 佢就係知道呢個問題， 係啦，即係 多咗嘅全部係。基本上你見到冇 AKB 嘅 卡鏈，得啊卡鏈係咩咯？ 係啦， 一個啦， 殺死 兩個、三個、四個， 係啦， 基本上係已經係少咗好，係 係 五個啦。 可以睇得到嘅就係另外一方面啦，就係呢個嘅嗰個票數方面啦，我哋可以睇到，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係嗰個票數整體上係下跌咗嘅，然之後咧喺接住落去，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咧，即係我先嘥齋睇神七啦。神七裏面，七個裏面有 得三個係多咗票數， 得頭三個係多咗票數之餘係十萬以上，其餘嗰啲都跌落， 全部跌曬， 所以係好恐怖嘅事。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你哋有咩意 見？第四位同第五位係相差三萬， 舊年 兩二三萬咁滯，係未見，係 而家係未見。你係反 SKE 嘅，你有啲意見講下。 你見到呢個情況，我只係話一句，真係 從零咩事？ 我唔係咩事啊？係直情零曬頭。 佢哋兩個係分住啲票嚟上噶。 係咯， 佢哋係平均住啲票。 係 啊，你俾朱 慧文先。你好清楚 SKE 嘅生態，你解釋下咩叫雙推？ 雙推咧就係佢成堆人 擺埋一齊，然之後就即係點講咧？簡單啲 啊， 係啦，即係簡單又講咧，即係一炸人啦，揀幾個出嚟，然之後推到 頭。 系啦，重头推介 哦， 嗱、啊，即系重头推介。如果斋讲 SKE， 咁又唔系推 CP 嗰边 嘅。如果斋讲 SKE 嚟讲 ，Junina 同 Lena 一定系重头推介。 呢两个 系点解？点解会争33万票？ 佢啲反应平均。 其实旧年嘅情况 系，我觉得啊，旧年冇争得咁远嘅，但系今年争得咁远，原因我觉得同阿 Lena 佢兼任咗大木板有 关系，有 我觉得肯定有关系。 你都话佢过咗山区，过咗啲落山区票， 系 食咗。 佢簡單嚟講，佢嗰啲票已經咪過咗 落 去，雙推咪過咗落去柴田同埋阿達蘇度咯。 嗯， 我覺得好合理。再加上阿卡羅達都係阿松阿係啦，即係 卡威， 唔係啊，中文 邊個？ 卡 衰田 唔係十七邊個啊？十七位 十七啊？邊個？已經唔記得咗啦， 記得咗你 中心名譽研究生喎、 啊，哦，從川響正。 啊、我記得佢日文名，我唔記得中文名。我覺得有好多嘢係過咗票俾佢，因為啲人發覺，咦，卡洛坦上到喎，咁就雙推佢啦。反正你都係 SKE 嘅人，你留住 SKE 嘅，雖然人哋唔推你啫，同埋佢係嚴上對象呵。 係啊，我都好似比較嚴啊，聽聞。 不過調翻轉啦，我 SKE 我真係冇乜嘢。 嗱，呢個我嗱今年啦，我哋睇成個形勢咧 ，NMB 失勢呢個係 啊梗噶啦， 係無可即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啦。 成隊得一個， 因為 得阿曬恩呢喺度嘅話，其實 因為其實以前都係阿迷路基同沙本賽嘅啫，沙田賽賽嗰啲硬係上，沙田賽賽硬係上唔到，不過第三即係第三把交椅 啦。 但你一路都係上唔到，同埋咁樣搞咧，就阿迷路基嗰單嘢咧係跌到阿媽都唔 就算冇嗰單嘢，其實咧，其實我都諗緊咧，其實。 冇咁差嘅，最起碼十九， 係啊， 佢都十八 而家話跌到 high high 喎，真係 跌到 啲票數跌咗成8000票。 我先唔講票數啦，佢名次已經嚇死你啦。 係咯， 你作為 NMB 嘅 第 一、第二把 交，第二把交椅十八位， 你竟然俾呢個嘅 SK 起碼十六啦 ，SK 上四個喎，今年 係啊， 你唔計曬嘢，我唔計你曬嘢，曬嘢 SNH 嘅，曬嘢佢原本 AKB， 我唔計曬嘢，佢四個計埋曬嘢五個喎。你作為 SKE 人，你好開心啦。但係南波嗰啲人話真係而家抌曬心口咯。 而家真係， 即係唔怪得知啊，光頭佬啊，金子要出嚟借。 要出嚟出嚟鬼啦，冇得傾啊。 咁真係應該咁講啦，叫阿面叫阿 Maruki 跪玻璃啦。 佢冇計啊！佢嗰、那個其實嗱，其實我自己喺我節目都講過，其實而家南波嗰邊其實係推，其實係分開兩。即係由頭以嚟都分開兩種推嘅人，一種就係中，一種就係中意三本賽嗰啲，即係有 talent 嘅，有 talent 嘅，好叻、好勁嗰啲，有實力嘅人，同埋一啲同埋迷路機嗰啲係吊啊，中意親近嘅吊嘅，甚至有少少 Eloy 嘅， 即係大玩啊嘛， 係嗰啲咁嘅 嗰類人啦， 嗰啲人啦，咁所以咁而家就係講迷路機嗰個實力，其實就算唔係嗰單嘢。都會係危險，因為其實呢樣嘢唔會長久咯。我覺得係，即係佢同阿 柴田 豐志嗰啲本身係唔會長久。 本身佢年齡上佢有限制，佢作為應該咁講，成個世界作為偶像，如果你用偶像嚟 sell 嘅話咧，年齡一定有限制。 係啊， 尤其是女孩子，你好似話阿 Sa 阿嬌咁樣啦，係咪先？嗱，川史以前係偶像啦啩。咁而家喂 一 腐爛曬啦， 一打嘢就 係咪先？ 係咯，咪就係 大佬，係咪先？你黑色嘅你變壞曬，點食咧？即係大家一定會咁諗，即係作為一個偶像，一定會唔多唔少一定會有處女情結 ，fans 們，即係點都會想，即係有一個幻想喺度。 尤其是係嗰種啊， 冇錯，解釋唔到點解子源嗰單嘢咯。 子源佢因為子源佢唔係偶像啊。子源佢嘅做法，佢係一個藝人同埋一個 藝人一個卡， 係啊，佢賣嘅係一個 producer， 同埋佢賣嘅係一個嘅，佢賣嘅係一個叫做一般人的票，係阿豬阿狗阿貓阿阿貓阿阿貓阿老鼠都走嚟投佢一票嘅。你貴大佬，日本一億二千萬人係咪先？係啊，冇錯啊，日本一億二千萬人，我唔使講啊，10% 都已經係100萬啦。 同埋講翻呢次嗰個劇情嘅發展，真係都俾我諗翻起係第二次總選舉。 第二次你講都講點樣？ 嗰陣時前年一直都係速報一直係排第一，佢兩次速報都 係 排第一。 即係拿到優次第一名嗰次。 係啦，今次又 第一名嗰次。 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咪就係、是肥秋強推票與 即係 老百姓嘅 營運同與民主 民主票啦嘅一年一年嘅鬥法啦，今年其實好明顯鬥爭，今年好明顯係咩啦？ 即係其實 一年一年都壞噶嘛。 係咁講，我哋咧就嚟咧如果再多咗幾年呢啲數字嘅話咧，我哋就嚟可以判斷咧，究竟肥秋推嗰個咧，究竟會唔會毒藥啦？嗱，因為 睇佢出嚟，咪睇嗰啲出嚟之後搞成點咪知咯，睇阿象咪知咯。 咁又係啦，舊年嗱，我睇舊年前年數字咧，嗱，之前阿前田嗰啲我唔講啦，舊年阿肥秋咧講到明白撐啊嘛，於結果咧就衰咗，然之後今年咧佢講到明話撐薩斯克拿嘅又衰咗，我睇下下年佢撐。 明燈嚟嘅， 明燈嚟嘅。如果有本開嘅話咧，大家睇住肥秋啦。 係呢次馬腰真係啊，成日講馬腰，唔記得咗我嗰、那個。 你要講邊個？你攞邊個啊？ 拍咪遊記咯，大家都知道我推拍到㗎啦。 嗱，上三位啦，嗱。 發達你哋， 我真係唔開心啊！真係。 我點解要交代啊？因為開心咯， 投一票 啊！ 自我申報， 好少用面 講啦， 十張啫嘛， 屌我哋都講十一張啫嘛， 有十張好少嘅咋？喂，人哋講一箱啊，大佬， 係人哋嗰啲機箱， 人哋嗰啲一箱個貨櫃，我十張算得乜啫？ 咁嗱，我覺得嗱， 其實我得出年投一張得噶啦，即係表心意嘅啫，永遠都係， 然之後咪搶咁跌落去咯。 你其實講真，你嗱今年嗱你睇翻舊年，其實佢嗱有。開始拍電視劇，即係拍部遊記開始拍電視，幾出電視劇，長嘅短嘅都有。開始慢慢叫做多啲，唔係淨係拍，即係之前其實一路淨係拍嗰啲叫做咩？ 天氣嗰啲啊。 天氣劇，天氣不嬲都有㗎啦。 係啊。 嗰啲雜誌嗰啲啊，即係除咗雜誌嗰啲，好似冇嘢撈咁。 或者係拍相、影相啦。 影相就冇嘢撈啦，舊有一輪。咁今年其實舊年咧開始啦，就有幾套。連續劇開始上，跟住仲有一個幾萬人嘅加呢兩嗰出番外篇啦，跟住米耶多卡斯瓦基嘅年頭嗰出啦，跟住就呢個陰陽屋啦，其實三出都不俗嘅 ，OK 嘅。咁跟住再加上其實最容易，即係你問我點解會十萬零幾票咧，就因為嗰、那個其實某程度上一個嗰、那個若果哈馬阿蓮娜嗰次演唱 係啦，還賓巨蛋 嗰個咧，嗰、那個真係喂。你唔係送飛喎，第三次 show 啦，你唔係送飛喎。 12,000人可以塞得爆，佢係應該佢係板係啊板野同埋呢個前田之外第三個可以做得到，有一個咁嘅潛力做到嘅人。 潛力做到呢樣嘢嘅人，同埋佢一路都係大家都睇，即係電視都睇到啦，或者其他節目睇到啦，佢係如果用台語講就叫老神在在啦。劉善真係。即係企即係行得好定嘅， 就 件事好似阿姐咁樣嘅。 即係簡單嚟講，佢就唔會即係冇閉翳嘅， 佢冇閉翳嘅， 行 出嚟淡淡定定有錢剩嗰只嘅。好，其實你睇起上嚟其實係一個好安心嘅一個人，即係即係譬如 好安定啦， 好安定嘅人嚟嘅。即係就算譬如我呢啲，即係其實我點解我會咩咧？係因為佢嗰種安定嘅感覺咧，係喺我哋平時工作太忙嘅時候，其實你睇到拍部遊記咧。嗰種老神在在嗰種感覺咧，其實係令你好舒服嘅，尤其是係 好似老婆嘅感覺啊！ 可以係啊 ，exactly， 秋元康，學阿秋元康話齋即係佢拍嗰套《Mirror Mirror》卡斯瓦奇，佢咩佢 第一集叫我出去嗰度， 佢就已經講咗呢樣嘢，你係用咩山梯盤啊嘛？係 啊， 佢應該即係我睇嗰套嘢咧，我發覺啊，阿秋元康，你唔知你唔係一來啦，二來你唔知寫詞得喎。你做劇本你真係得， 頂你個肺啊！ 佢係真， 唔係，等陣先，等陣先，佢睇廣播劇出身嘅， 咁係啦，即係佢係電視，佢喺電台廣播出身噶嘛，電台廣播嘅劇本出身噶嘛， 係啦， 但係咧，我即係我係我睇個套嘢，我原先我都唔係咁了解《拍無遊記》呢個人，睇完套電視劇之後，我係追咗十集，然之後我再翻睇多一次十集，我真係覺得喂 OK 喎套嘢。 其實嗱，其實我見佢嗱我。我一二年見過佢一次，今年叫做見過佢兩次。咁其實咁其實喺第一次見到阿 Sir 同第一次握手會，其實嗰種感覺其實嗱，我開頭見到佢其實好緊張嘅，因為第一次見到我真係好中意嘅拍部遊記，我見到佢，佢突然之間咧係唔使點講嘢嘅。我嗰時日文我仲啱啱 學緊 N5 仲係 第二位啫，而家去到 N 幾啊 ？N 而家係開始 N4 啦，所以頭先我譯得差真係唔好意思。 你上到 N2 㗎啦，你而家個 level 嚇唔係話？ 得噶啦。 OK， 你信我啦。 咁啊， 你可以試下嘅。不過你可以繼續講係啦。 咁跟住，其實嗰種其實係好係嗰種係啊 calm down， 即刻 calm down。係令到好舒服，好似慢慢喺度導入到你啊，慢慢令到佢傾到偈。雖然得嗰十秒，但其實嗰十秒咧係突然之間啊，我喺出面打拼完翻嚟，我喺屋企，即係好似半扎直樹拼打完拼翻嚟，有上户彩喺度一樣。 啊，呢樣心情咧真係其實我諗啦，大家辛勞工作嘅上班族咧，非常會意會到咧。 所以係啊，所以跟住第二次其實其實我抽咗三步嗰次。第二次、第三次開始啊，開始傾偈，即係傾偈型啦，頭話家常啊，六兒島嗰、那個嗰時啱啱 soft kick 啊，嗰六兒島嗰個咧，我好想我睇過，覺得好正，我想去，跟住佢都介紹幾個地方地方俾我，跟住西喜的咧西咁樣。 哇！佢仲可以介紹埋俾你，佢真係 即係話啲地方好，啲地方真係好啊！佢我話見到咩沙田屋啊，見到好多乜嗰啲地方耳朵咁樣啦，跟住啊你記得嚟啊咁樣，跟住我到而家都揸佢約定嘅，我到而家都未去六兒島。 你快啲去啦！ 我要去啦！我要去。所以我嗰時我之後咧，我個 blog 度我就係我自己個 blog 先尋找遊記的故事。我就係嗰一次第一次開始我就開始第二集第三集，即今年本來都有第四集嘅，但係 你要寫啦呢啲， 我寫緊啦，我寫咗啦，我寫咗啦，唔係我寫咗㗎啦，我平超城博客嗰度寫咗㗎啦，平超城博客我 Facebook 我都有寫 ，Team 兩個博客我都有寫嘅，尋找遊戲故事 ，Google search 係啦，寫咗㗎啦，唔係走數唔走數 ，OK 嘅，已經寫咗㗎啦，尋找遊戲故事，咁其實係一個咁即係一個咁舒服啊，咁温柔。嘅人喺度咧，同其他 AKB 嗰啲即係得意啊、可愛啊，或者好幹勁型嗰啲，其實佢走第三條路線。 的確係。 咁所以其實呢第三條路線咧，其實我覺得佢而家第三位係我覺得係 bonus 嚟㗎，所以我好開心。我其實諗到第五位、第六位 嘅 啫。 咁其實佢自己都冇諗過上到咁高嘅，我知。 係啦， 即係大家理解得到。 即係其實佢講嘢好萬能㗎，即係未見過的景色，其實好萬能㗎。你第三位都可以未見過的景色咯。 冇錯。 其實第八位咁嘅未見過的景色，我未見過，真係未見。啊，第八位見過，第九位都見過。 圈外都可以未見過啲景色， 係啊！ 圈外呢個真係秘外。 係如果嗰時圈外嘅，我即刻嚟咗。咁唔會啦，唔會啦。 係啊， 咁其實咁所以其實佢嘅即係佢係一個好可之前佢話齋啦，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係所以佢就算佢係第幾位都好，你話第三位、第四位或者第幾都好，咁其實我都即係你問我嘅話，我一路繼續支持佢咯。就算將來畢業嘅話，我都會支持佢咯。 嗯，即係所謂嘅冇咗佢就硬係覺得好似爭咁啲。 係啊，係啊。 佢原本想成為呢個存在，佢而家應該慢慢已經可以做得到。 佢有呢一樣嘢嘅啦，我覺得，所以都我覺得係慢慢嚟咯，俾時間。但係嗰啲 talent 嗰啲就係唱歌啊，或者乜嘢好舒服。但係佢硬係其實佢唱歌嗰度咧係有少少弱，因為佢把聲底唔夠強。 唔係佢嗰把聲底，佢唔需要強，因為佢唱嗰啲嘢係用柔聲嚟吸引你啊嘛。 但係佢唔係啊！但係佢一見佢有，唔係啊！佢就係有到咧，其實一啲歌咧，佢搶少少咧，譬如火山灰，譬如火山灰同埋Sonny Demon Lakalai咧，佢林副歌上嗰下咧係上唔到嘅開始。 唔係咁呢啲嘢就唔係呢啲 要 訓練睇佢自己嘅實力， 要 訓練 要 佢自己本身個聲係咁樣嘅話，我覺得冇問題。 O K 好好啦，講其他嗰啲 咧，我哋睇睇啦，其他嘅數字就係嗱，我哋可以關注一下啦，關注一下啦。第一期新今年嘅走勢啦，阿小島咁就第八名，就因為佢63,000票啦，入幕。咁然之後咧，阿塔卡米娜阿南哥咧就58,000島，同舊年咧係跌咗嘅喎，應該 係一齊都跌， 兩個一齊都跌咗嘅喎。嗱，講明先嚇。嗱，今年咧我淨係投咗一票啫，阿塔卡米娜，所以我 覺得企穩嘅喎。 佢應該咁講，阿南哥自己都講咗噶啦，塔卡米娜自己都講咗噶啦。因為咧佢啲 fans 咧就非常之咧有呢個嘅 nebody 自在，佢咧就非常之咧會愛打錢嘅，咁所以咧就跌，其實都跌極都有個譜。咁跌極咧都唔應該就唔會跌得好勁啦，咁所謂即係除非畢業嘅啫。但係 佢都好難，佢都未必未好難。 我諗咧，原先咧，佢如果岩手嗰單嘢咧冇斬人事件嘅話咧，佢應該真係呢一兩年內會畢業。但係而家有咗呢單咁嘅嘢咧，我覺得佢同埋阿小島咧 都唔走得。 呢一年之內都唔會畢業。 小島 人哋都覺得佢明佢，人哋都以為佢會喺呢個時候講畢業啊嘛。 冇錯， 跟住咪特登咪你講話好畢業咯。 即係呢樣嘢，其實我都真係覺得啦，嚇到大家嘅都。 因為日本話咧好毒㗎，好撲街㗎。你講到最後一句 乜事咁 樣，呢乜聲嗰啲咧，你之前就聽啲 verb 咧，你係好得人驚 嘅。好得人驚，所以我都頭先都聽到我哋 靜曬㗎，我哋 喂咩事咩事？喂呀！哦，你嚇！ 跟住咪即刻聲，你咪即刻屌！ 咁樣真係講錯啊！真係呢啲嘢。 頂你個肺啫 ，OK 啦。 嗱，我自己就覺得嗱，no sleeves， no sleeves 咧，小老洋菜啊，高橋 啊， 阿 B 啊，阿 Mi Chan 啦 ，Mi Chan， 三個其實咧，我都有追佢哋嗰個radio 嘅，佢哋 radio 我都有追嘅。事實上，佢哋嗰個 radio 咧，佢哋都非常之輕鬆啦。但係調翻轉頭咧，我都有想問，幾時有新歌咧？ 呢個難啲咯 ，Fans Kiss 啱啱先就叫有新歌， 真係。 咁你計啲牌，計啲叫做嗰啲叫做 unit 嘅，睇下點樣搞咯。啲 unit 都好靜，不過搞掂大隊先啦。呢排咁多嘢， 一來咯， 你搞乜鬼嘢？同埋都忙到牛癲啦，分親 unit 嗰啲。 本身佢自己都係仲啱，佢都 墮落下咗隊又散咗啦。 仲啱自己都冇新歌出啦，上張都冇啦。 二來就係佢之前公布過呢個 penalty race 咧，而家好似冇曬聲氣咁樣。你點睇咧？其實？ Penalty race 係咪講個好難計，好難計嗰個？ 冇錯， 你根本計唔到，你唔好搞啦！ 我睇咁多個統計學説都睇唔明啊！ 唔係我話俾你聽，唔係我又唔係話俾你聽，呢個真係好打靶嘅。即其實你講真，你又要去計個 sum of product， 再計翻你個乜鬼嘢？公演又睇咩劇場，又睇乜嘢，又 set 乜嘢 set 乜嘢，加加埋埋成乜嘢？你嗰個數字，你嗰個 base， 你後面你問我就唔係好明嘅。你如果你 set 埋 set 埋個 coefficient 仲撲街添，因為你 set coefficient 對你有利，咪 set 落去咯。我咩叫三？咩叫三一四？咩叫二啫，大佬？ 咁你其實 呢啲 我唔識啊。 嗱，你計到啲 比我嘅，你嘅範圍啦。 咁你計呢啲咁嘅數或者計乜嘢？其實冇，其實你講真，你要乘幾多 scale， 乘幾多？scale 係冇意思噶，呢單嘢你邊個嚟咪去贏咯？ 嗱，調翻轉頭啦，今年嗱由舊年總選到今年總選，嗰個喺AKB 營運咧，其實推出咗好多嘢。嗱，第一大組閣啦，最近嗰個 係。 第二就係呢個嘅request hour 啦，咁就由100上到去200首啦， 400上到乜嘢？ 200上到去， 跟住100嗰個就一日內搞掂喎。 一日跑曬100首歌。另外咧就係呢個嘅 penalty race， 然之後就係呢個嘅draft 會議，然之後。基本上都冇啦，然之後就沒有然後。 之前， 但係呢四單嘢，除咗大組國際對於今年嘅總選舉有直接影響之外，其他三單全部失蹤。 其實好， 今年一個 draft 新都冇上到。究竟 draft 呢個制度有咩用？ 握手會見到票先算啦。 佢聲話，即係要揾啲有潛力人，但係。一個大組國際有鬼用咩？ 你潛力唔係你第一你太新，第二你而家企個劇場嗰個頭未先？ 唔係，不如咁講嗱，一來呢個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嘅就係佢要求有即戰力，但係見翻嚟嗰啲人有睇過 draft 會議新嗰紀錄片嘅話咧，你會見得到。我真係講粗口，唔好意思講粗口，屌！ 唔係我都想，我都想講粗口，即佢老母咩？喂，其實嗱，佢職場力夠嘅 ，OK， 你夾到先得，大佬喂，你見 我先唔好講值唔值，喂，我先唔好講你夾唔夾到，你職場力都冇啦，喂，大佬你跳 就係即佢老尾， 即佢老尾喎，你講冇錯喎，屌，真係你冇啲理由，你話做啲咩做職戰力，你腳軟手軟嘅啫。 你嗱，你職戰力呢樣嘢啦，第二你係隊嚟噶嘛，你而家係咪叫揾條友嚟出嚟學立雞群先？ 即係冇錯，如果你係好似即係 AKB 49嗰啲咁樣，即係嗰套漫畫啦。 啊，嗰套漫畫。 係啦，如果你真係人哋好似即係男扮女裝都係跳到咁勁嘅，你啊真係冇嘢好講啦。呢啲 你不如揾你不如揾嗰個着住水手裝嗰個我知生去跳舞啦，屌！ 哇！分分鐘可能仲 唔係啊！你知邊個先？ 我知邊個。 著住嗰個好似好 水手，水手 好好超高學歷㗎。係 啊，喂，人哋 boss 嚟㗎，人家專利啊！你唔好講呢啲啦，係咪先？不過調翻轉頭，即係喺營運呢一年內推出嘅咁多樣政策，其實冇一樣㗎。另外一方面就係舊年至到今年嘅一個嘅 講曬啲嘢。 舊年至今年嘅紀錄片咧，係今年嘅7月先出。 系，佢想睇埋嗰個落雨嗰度嘛？ 唔係啊，落雨嗰度，我覺得佢本身佢係計唔啱數， 因為佢做咗太多呢啲嘢咧，佢條數圍唔到啊，所以咧佢就逼住唯有將啲數咧褪去後面做，咁就變咗就兩年夾埋一年，調翻轉。亦以有由呢個嘅 AKB 有紀錄片開始，就係、是、AKB 開始上位嗰陣時 嘅。係啊， 佢一上位開始上位先有紀錄片，但係而家紀錄片 cut 啦開始，即係表示佢喺幕後工作人員嘅 budget 都開始 cut。 其實佢開，其實你好似其實講真啦， 唔夠料剪一段片出嚟。 唔係，其實講真啦 ，AKB 咧，你而家今年叫做第八、第九年啦，其實之後第十年都嚟緊頭咧，其實已經好叻你個 idol group， 即係。唔係講緊魔靈娘，即係唔係講唔係好似阿魔靈娘嗰啲捱十幾年，中間嗰年死，而家先復生嗰啲啊，係一路 keep 住都叫做一定嘅知名度啊，叫有啲嘢捱得到咧。其實係一個女性組合嚟講咧，其實已經好緊要、好犀利嘅。 佢係好成功，我會咁睇。 佢已經係好成功噶啦，所以其實 但係佢我會咁諗咯。咁佢有冇？嗱咁 Johnny 點睇咧 ？Johnny 阿立失阿立演藝界四十年啦， 咁你唔係咁你講真，唔係咁你講真。如果你講男嗰啲，中村亞俊都捱緊啦， 咁啊係。 咁你阿死阿沙伯維佛老公，沙伯又和都捱緊啦，做緊啦。男人係襟擺好多噶嘛， 一定。 女人你過咗廿歲就要 咁啊係，上未期限啊嘛，有下期 係啊，有下期上未期限噶嘛， 冇錯。 啱啱 廿幾年， 你除非係八十年代嗰啲集體回憶啦，因為集體回憶先上嚟嗰集，咁又係一個 special case 去乜嘢？但否則如果一般嚟講嗰啲咧冇啦，真係上未 idol， 尤其是女性 idol 真係上未期限。即係如果你 AKB 你捱到咁多年，其實已經係奇蹟嚟㗎。所以其實而家你話中期開始散，咁我覺得亦都唔出奇。仲有一樣嘢喎，其實你嗱，你記唔記得你早幾年其實仲有幾一個户外嘅 concert， 係一個咩海濱公園，海咩 哦抽制 抽制嚇抽制抽制係嗰個好多 卡拉 OK 大會， 卡拉 OK 大會好多諗審嘢新嘢搞，又大運動會又 click 卡啦，好多新嘢，好多乜嘢咧，係全部 cut 到好似無線咁，歡樂滿東華、台慶人際嘢、冚家產。走埋得嗰幾樣嘢，以前係生命好多，好薄啊，好咩好進取。但係而家咧，好似咧，即係我即係好似一般，即係如果我用我外邊嘅人去睇咧，就係、是、公式你照買噶啦， 例行公事啦、啊。 你買只碟，你買只碟，啲禮拜百幾萬啦，總算一定有人投，一定有油黃一大堆投個貨櫃， 唔 係一個貨櫃、兩個貨櫃、三個貨櫃嘅啫。跟住就一定係有抽權大會，一定係有嗰啲嘢。 即係簡單嚟講，係公式化咗，冇咗一個hitting point， 冇咗嗰啲驚喜喺度。 驚喜喺度。 即係 AKB48 group 佢最中意 sell 嘅驚喜冇咗。 係冇曬驚喜啊嘛！係永遠嗰啲驚，唯一驚喜就係話邊個幾時畢業，邊個幾時畢業。 即係簡單嚟講，畢業即係等散， 係啦。其實而家 其實我會覺得係另外一個原因，係因為抽完康佢自己開始想放手， 同埋公演咧，新公演咧，除天名之外， 我先唔講新公演啦。你要知道係咩咧？要知道係你如果我哋睇翻 Johnny 事務所，佢哋嗰個做法咧係有好多唔同嘅 diversification。同埋揾好多唔同嘅人幫佢寫歌，做好多嘢。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冇錯 ，AKB 有啲咁嘅潛力去做，但係佢嘅有一個死症就係、是、抽完康，佢揸住所有嘅詞嘅權利，佢唔放出去。但係佢唔寫詞，就冇新歌，就冇新活動，就做唔到新嘢。呢個係 AKB 而家嘅死症。 同埋你而家一路，其實你而家一路你嗱總選啦，跟住之後就猜拳會，你啲單，你啲 concert。嗱，七月就睇住又有 concert 嘅啦，幾時嘅啫？ 即係 我哋睇唔到啦。 所謂嘅五張單呢個嘅三個 concert， 跟住又有，跟住可能又有又有啲大量握手即 係 走咗數嘅握手會啦。 握手會我唔講啦，而家咁樣。 跟住又有，跟住可能係啦，跟住而家仲要嗰單嘢。咁你嗰啲見面啊 ，idol 嗰啲嘢，全部要慢落嚟咯喎。 應該咁講， 要行有距離咯喎。 佢要如何轉型？呢、這個係今後 AKB 嘅問題。 係啦，呢個其實唔係我呢樣嘢，我其實我自己我都睇咗一段時間，即係我第一樣嘢我要睇嘅就係你有冇新公演先，即係你全新嘅新公演 冇錯。 咁你其實你冇新公演嘅話，跟住你所有嘢，你所有嘢一路都係搞落去，啲飛冚家產越嚟越難抽嘅。 係啊， 公演飛講緊。喂，你公演你其實最 AKB 要睇嘅，唔係睇你電視。睇你電視嘅乜嘢都睇到，圖草都可以睇得好好嘅。你睇 AKB 嘅特色就係公演，冚家產我點樣抽公演啫？你見到乜嘢見唔到，跟住超遠方我抽唔到，遠方我抽唔到。 即係要 即 係 你 要即係抽選機率太低， 抽選機率太低啊嘛！ 呢個係劇場得250位嘅死症， 係啦，呢個死 冇得講嘅 死症嚟㗎。 但係佢如果有新公演，佢如果佢 keep 住佢可以每兩年做一次呢個嘅復刻公演，其實我覺得係好事。 係啊，而家好多人都未睇過復刻公演，同埋而家公演其實冇名㗎嘛，係 啊， 全部都 係 waiting 公演啫嘛， 全 waiting 啊嘛。 嚇、啊！你再 所以以前啲佢一 目啊都有啲 Pajama Driver 好似有啲， 佢 以 前咪復刻咪復刻咯， 咪復刻公演， 你咪即係攞翻嚟復刻啫嘛。咁但係問題在於咁咪變咗冇新刺激咯。你一個要求刺激嘅，不斷有刺激嘅日本藝能就日本社會，你冇刺激嘅咪沉咯。點解魔靈娘會死？就係因為冇刺激，個個都係咁嘅樣。 因為嗰啲 加新公演好似 全 部啲新 就唔會人。 唔係因為嗰時，因為如果魔靈娘嗰啲咧，本身佢個曲風就係純軍啲曲風嚟噶嘛，來來得嗰啲， 冇錯， 嗰啲咁樣樣 啦。即係所以魔靈娘嘅死性同埋 AKB 而家嘅狀況其實係差唔多。 系啊， 但系咧嗱，要睇下斬人事件究竟可以令 AKB 有啲咩嘢轉機？呢、這個可能係即係所謂嘅指即係燒嘅喎。我哋學呢個嘅啲魔門教嘅人話齋咧，就係呢嘅，呢啲係神嘅旨意嚟嘅。 神嘅旨意嚟嘅， 冇錯啦，神會打救你啦。 咁啊，神會 係啦，冇錯，神會打救你。咁我哋睇下。 而家真系神会唔会打救你？一神打救紧我哋啊！ 我哋想斩死佢啊！ 系唔好咁讲， 唔好咁 讲，冇呢啲嘢。 我哋 咧 系， 嗱我哋咧系爱好和平嘅，即系佢斩人咧，佢黐线啫。我哋就唔好跟佢一齐黐线。 千祈唔好斩，我哋唔好讲打， 我哋唔可以噶啦。 我哋要用爱与和平去占领。我哋要用爱与和平去占领世界啊！ 你咪占领秋叶原咩？你老板， 你咪占咯。嗱，我用爱与和平， 我哋占领 万世桥啊！ 我哋占领剧场，我都占领唔 Q 到啊！我点解要去占领个万世桥？占领个日本张大佬啊！ 即系嗱，即系所以咧，我觉得嗱，即系呢啲嘢嗱，千祈唔好讲啊，打打杀杀。但系咧，我哋要睇下神点样打救。即係咁講啦，嗱，而家 咪俾神打救咗我咯。 我哋就要睇下嗱，又再睇翻個排名啦。究竟喺裡面有邊個人有潛力成為新世界嘅神？嗱，有一個人咧就已經俾人斬咗，然之後三日之後翻山啦。 清明 係啦，咁究竟佢嘅後面會如何咧？ 我其實有少少意見嘅，即係大家嗱。其實咧，我你問我咧話村民同埋入山嘅時候，我上個禮拜或者上兩個禮拜，我冇時間做一個節目咧，我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投村民理來同埋入山行來係唔可以投可憐票。 你咁講啫，但係人哋唔係咁諗啊嘛。 但係我而家好驚，我而家咧就而家變咗咧就係、是、嗱，可能咧呢一個咧嗱我衰啲我都衰，我可以好衰嘅人，我都要講句可憐票。但係呢、這個，但係為咗證明呢個票唔係呢個位置唔係可憐票得翻嚟嘅，村民領女更加要努力。 冇錯，呢、這個佢係即係應該咁講啦。接住落去，等佢康復咗之後咧，佢嘅努力咧係分分鐘有機會拯救成。 雖然村民舊年咧不加聲突然之間上咗之後，佢一路都係 keep 住嗰個， 佢又 keep 住個勢， 即係佢嗰個叫做又係唔係嗰個叫做咩足，又係繼續綜藝落去。 冇錯，佢應該咁講，佢嗰個媒體曝光率又 keep 住。阿村民佢個媒體曝光率又 keep 住嘅情況之下咧，只要佢能夠為 AKB 成個文化，即係成個成員嗰個勢力啦，同埋呢個嘅，同埋呢個大眾嘅觀感。只要如果佢能夠好好處理到，呢個包括要營運做嘢啦，好好處理得到輿論，要如何導向輿論，令到全部人咧翻返 AKB， 即係喺 AKB 正面 嘅。即係唔係即係講個正面嘅，就唔係俾人斬嗰啲。 冇錯啦， 即係唔係講宅啊嗰啲嘢。 冇錯啦，即係如何幫 AKB 洗白。如果佢能够成功塑造到呢样嘢出嚟嘅话咧，佢有潜力喺可能咧四五年之后佢会登顶。 靠努力咯，因为以前 AKB 都俾人话都系呢个老底军团啦。 但系佢系靠努力噶嘛，即系 佢靠努力上去嘅啫，呢个课堂双眼睇嘅啫。所以但系其实你话努力，当然村荣啊、入山嗰啲都努力啦。入山个位置就吓亲添啦，因为今年因为今年初步嚟讲佢圈外噶嘛。 系啊，圈外嘣上咗去， 系嘭嘭声上嚟，咁乸犀利噶嘛。 咁呢啲入山嗰度好明显都系可怜票。 可憐票咯， 呢啲冇得講。 所以我其實我真係遲咗講，即係你用翻一個佢過往一年嘅力量去再 對翻睇出睇出文同入山嘅事， 但係 其實可憐票， 好多人傷，好多人傷咗，好多人都受傷啦。 唔係，唔係可憐票，我啲唔係咁入山嗰真係好大鑊啊嘛，國際新聞啊嘛。 係啊，即係如果咁講，如果你話入院嘅話，朱理內入院嘅次數夠高，咁我係咪可憐佢？唔係咁樣諗啊。 係啊，即係我哋當然我哋可憐佢，唔係當然我哋要俾問候佢， 唔係一件意外。 我哋唔係我哋問候佢，唔係我哋問候佢有好多方法，我哋心意卡俾佢。我哋去第日有機會咗握手會嗰時就 拍段片送俾佢， 送俾佢或者咩都得。 大佬有錢， 哎掂咗個，嗰個掂咗， 打曬機機啦， 點啊？ 即係但係我覺得嗱，朱明呢樣嘢一來啦，佢要做得好；二來就係成個軍勢，我哋叫做即係究竟佢如何啦？因為咧之前喺好幾段呢個嘅 documentary 裏面咧，其實阿高橋南啊、前田啊、阿大島都有講過。而家嘅 member 係缺乏咗夢想。 嗯， 點解舊 member 能夠係咁努力咁去做呢？因為佢哋全部都當 AKB 一個踏板，佢哋全部都有個咁嘅諗法。我係為咗實現夢想。 當時都未成名。 唔係，先唔好講呢樣嘢啦。我哋係為咗實現夢想先去 AKB 嘅。AKB 我哋可以喺 AKB 裏面學到好多嘢，而呢樣嘢咧係。前嗰期啲 member 先會知嘅，點解呢？因為阿 Nuts 敏、麥宇咪先生教佢哋嘅，即係佢哋第一個排位 夏老師， 夏老師教佢哋嘅。夏老師教曉佢哋係乜嘢叫做喺藝能界生存之道，但係而家嗰班唔識。而家嗰班係我嘅夢想係入 AKB， 但係你入咗啦，你嘅夢想係乜嘢啊？咁 唔知。 但佢又唔去尋找。 其實兩樣嘢嘅。第一，你覺得啱喺買 UB 聲聲嗰個捱出嚟嗰、那個希望喺 AKB 裏面作為一個 AKB 嘅成員發出光芒，或者實現一個夢想。嗱，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認為啦，就係研究生嘅設立咯。因為嗱，當譬如第四期開始阿樹茶或者雷良嗰啲，我入嚟 AKB， 我有研究生，我研究生目的我就想成為正式成員。 係啦， 但當我成為一個正式成員之後，我點樣呢？ 之後我可以點樣做啊？ 之後我可以點樣做咧？我已經達到咗目標啦。我之後點樣呢？雷良嗰啲係㗎，雷良嗰時係好勁㗎。第二代Kochi Haru 嘛，咁但係。咁佢亦都一個新型或者咩都係未來是都人才啊嘛，係好喺個研究生期間佢好努力嘅噃。咁跟住高城亞樹就幾好快就升格為正式成員啦。 係啊， 咁但係高城亞樹到今日都一由自從到選拔成員到今時今日， 佢非選拔啦。 佢別咁樣幾啲幾啲咁樣啱啱係咁以。 唔係調翻轉頭， 其實佢係個目標係點樣？冇人知，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想點。 其實調翻轉頭，我睇啦，去咗雅加達嘅，去咗雅加達有兩個 member， Acha 同埋 Hello。 Hello 今年真係慘啲， 唔係佢唔係慘啊，佢好成功啊， 好成功啊， 佢而家成為咗雅加達嘅王 啊，嗰度票王第三， 佢係票王，佢喺雅加達係冇人唔識佢嘅， 但係而家 調翻轉頭 ，Acha 喺雅加達冇人識，所以先翻嚟啊。 其實你大家睇下，去到嗰邊佢點樣去應對外邊嘅生活？ 抗疫係 啊， 抗疫性咯， 係一個抗疫性。 我先唔講抗疫性，佢冇上進，佢冇咗上進心，呢個係問題啊。 不嬲都講有嘅， 應該咁講，唔覺得有話唔覺得有，佢可能佢一個 character， 但係佢作為一個 AKB 嘅 member， 作為一個演藝人、藝能人，佢冇咗上進心，佢冇咗向上嘅魄力嘅話咧，佢係冇可能有名嘅。 你咪變咗阿苗咯。 點樣 變咗阿苗咯？ 但係即係呢個就係新一代嘅 AKB 嘅 member 佢哋冇嘅地方。 啊、 而點解而家叫做所謂嘅神八，我當神八啦，好啦，咁計啦。其實應該咁講，係全部呢個嘅現有嘅16個嘅選拔，如何解佢哋可以有能力做選拔？因為佢哋個個都有夢想，因為佢哋有向上游嘅。自信同埋有向上游嘅願望， 係 而佢哋不斷去努力，我唔使講多， 大家都係咁樣排出嚟噶嘛。環山遊醫 係啦， 嗱環山遊醫今年我哋兩個諗住喺營差到噶啦，行都行唔到人，年年都行都行唔到噶啦。第一年佢講嘢根本聽唔到佢 噏乜啊， 佢跟住之後一路都係乜嘢？今年 難咯。 今年幾正啊你！ 慢啊，但係都 德哥先生話我成長到啊，你成長咗啊， 你成長咗好多啊！ 聽到佢講， 你起碼嗱，佢冇喊到黐肺先啦。我諗佢預佢喊到黐肺噶嘛。咁呢樣嘢，咁呢樣華山由於本身佢講嘢唔係好 叻嘅人，佢往往講講嗰啲嘢咧，介紹一樣嘢咧，係兜大輪先講講到半嘅，聽到你猛，係聽到你猛啊，係。咁但係佢慢慢慢慢，佢Team K 啦，一路都好努力喺 Team K 嘅位置嗰度，同埋今次總選舉好容易睇到，就係、是、睇總選舉睇到嘅啫。佢有佢嗰個講嘢嗰個 speech 係點樣樣去做嘅？ 你形容咧？ 嗱，佢好嗱，佢首先冇喊到先啦。第二佢嗱 冇喊到先， 第二佢講嘅嘢其實係清清晰晰嘅喎。一句一個字一字講到咩嘅喎？自己明自己明，即係我哋聽唔明佢意思喎。 一 嘢 明你嘅事啦， 唔係話咩喎？係 啊，雖然咧佢落行緊落台嗰陣時啦，有少少啊， 代表邊個嘅？但係呢樣嘢係值得大家係 的確 學習呢樣嘢。佢真係努力咗呢個回報，大家睇到唔使睇佢以前嘅落嚟，就係睇舊年嘅總選，今年總選已經知啦。 的確。另外一方面就係剛才都有講過啦，嗱握手會以握手會上位嘅人，因為同埋咧，因為阿衰田阿香里咧，其實佢以前曾經宣言過，我永遠都因為營運都唔推我嘅，係啦，我永遠都做唔到呢個嘅選拔啦，而家佢成功咗啦，你點睇啊？四二等， 阿四二， 呢件事啊，真係。大家都係我只係講成堆講曬啦，最努力都係咗呢幾個， 喺乜同埋範疇都努力緊咯，握手會啊， 唔係你俾到個範，俾到啲 fans 係一個即係叫做，即係你真係有去諗住去記住佢嘅，即係知道自己係知道嗰啲知道，即係你俾啲範咧係知道咧，你係記得佢嘅 ，OK， 咪贏咯。 就係、是、咁，即係所以嗱，你作為一個 SKE 推啦，你應該好開心啦。今年嗱咁多人咁多人上位啦，係咪先？嗱，雖然朱莉來上唔到頂， 呢個開心。 後生女， 呢啲之前見過就唔講啦，但係呢個 不如咁啊， 見到齊面嚟，哇！即刻。哇！ 得啦你今晚唔使瞓覺啦。哎、好啦，咁樣咧，其實咧，我哋個節目都差唔多到尾聲啦。咁不如咧，咁我哋咧，咁今日我哋我主持一個我啦，咁三位嘉賓啦，咁各自就俾翻少少意見，咁樣就係咯，不如問下先。 其實對於我自己推嗰個啦，都係本來排第三，最後都係排第四，仲要係中間都係多咗大概都係得個70,000+票咧。其實我自己。即係我都好認同啊朱莉來所講嘅，好唔甘心，但係唔甘心咩用啫？努力過咯，去點？ 我平超成啊添啦，咁對於今次我嘅邊看邊譯嘅表現咧，我都有少少唔甘心嘅，所以我繼續好日文嘅，啊因為係努力加油啦，因為啊 你應該有能力上到 N2 嘅嚟嘅， 應該咁樣聽法真係聽得好辛苦，啊不過會繼續努力加努力加油啦，啊都估唔到，即係其實 AKB 嘅精神亦都係我哋嘅精神咯，即係我呢啲日文有限公司嘅，其實即係咁樣都睇到，咁樣都講到一兩句算係咁。 一定要有個目標， 係啊，目標喺度咧，就真係做一個全程都係直播，即係全程一路直播，一路 up 嘅， 嗱六個鐘頭啊，真係我哋叫做創舉咁啦。 我哋其實都俾個掌聲自己㗎，我哋好感動大佬。 我唔知我哋有幾多嘅收視率，但係呢啲我可能第時查一查，我哋下集節目再講。 係啊， 喂， 好下一位。 咁我推嗰啲都入， 你要介紹咗自己先㗎嘛？係 咁就應該就。都開心嘅， 咁開心得你穿住件衫 SKE 嘅 ，SKE 嘅喎，係咪先？嗱，咁 SKE 有咁多人入咧，你要講下啦 ，Raymond 講完啦，你要講下你嘅感想喎。 咁樣 SKE 都咁多年啦， 走咗咁多人，係啦，即係我唔係即係大家都，我都係講真嗰句，真係唔好，唔係話唔想理解，係真係你。費事去理解真係，我都唔知點講，我都唔知點講啊！ 講下先得㗎， 你講啊！ 係啦，下場真係 啊！下場你成日都搭人嘴唔得㗎嘛， 從細 keep 住就冇問題㗎啦。 我領曬頭， 不過冇辦法嘅呢啲嘢。不過咧嗱咁講啦，喺今年嘅總選舉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就第一至第80名啦，咁都非常之激烈嘅競爭，亦都有好多呢個嘅戲劇性嘅情況出現咗。但係咧，最終花落誰家咧，就今日已經揭曉咗啦。咁樣呢個嘅第一。 一名咧就由呢個嘅道邊麻友咧就成功奪冠，就有150,000票。咁150,000票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目嚟嘅， 接近160,000， 冇錯啦，159,000， 16,000票 。佢一個160,000票，一個非常之大嘅數字裡面，佢能夠係捉住咁多 fans 嘅心，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表現嚟嘅。 大家繼續期待啦， 係啦，大家亦都可以繼續期待，大家亦都可以繼續去期待去了解多啲究竟 AKB 係一個乜嘢嘅團體。咁我相信 AKB 其實佢係可以，即係我哋嘅節目啦，我哋嘅節目《火燒萬世橋》有三位嘉賓，有三位主持，我係業界代表，阿歐樂軒係呢個嘅政界代表，阿張旭文、阿思瑤寫張粗，阿張敏咧佢就係呢個嘅學界代表。咁阿張敏頭先去打咗醬油啦，咁但係咧歐兄咧，聽日喺呢個嘅明報嗰篇專欄咧，佢會選擇談，佢會開始談論呢個嘅 AKB 同埋民主化問題。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實咧喺上個禮拜嘅明報、今個禮拜明報同埋下個星期嘅明報咧，我哋火燒萬世橋咧係喺明報咧有一個嘅特輯咧，就係專講 AKB 48嘅一個社會現象。咁樣上集我就講咗呢個嘅業界嘅角度啦 ，AKB 相法。今集咧今次呢個嘅今期專欄咧就會講呢個嘅民主化，下一期就會講社會噶。咁樣咧喺呢個，所以大家必定要留意呢個嘅節目。同埋我哋嘅節目啦，同埋呢個嘅明報嘅專欄，同埋我哋嘅花生台嘅 Facebook。咁仲有啦，咁喺呢度最後呢個時間啦，俾我打少少廣告啦。咁樣呢個嘅，咁呢個嘅 Creative Paradise 嘅呢個嘅同人展嗱，同人活動咧，咁就唔係淨係得動漫畫撚先可以參與嘅。其實咧，作為一個嘅偶像奪嘅話咧，你絕對係可以咧寫一啲評論本啊，又或者係呢個嘅演唱會嘅 call 本啊，又或者係呢個嘅我對現今嘅呢個嘅 AKB 有感又好點都好，寫啲評論文章，整本書仔，然之後走嚟報我哋檔。 喂，諗住寫，攞諗住嚟寫 V 加。 喂，你哋要啦，係咪先 ？V 加諗住寫 V 加。 嗱 ，V 加又得。評論又得，政治又得，嗱你唔俾上，你唔想，你唔好上台講就得噶啦。你寫政治又得，你寫經濟又得，你寫文化都得，你中意畫畫又得，你中意睇動畫又得，你中意將《進擊的巨人》同埋呢個嘅香港嘅政治拉埋一齊畫本畫，我唔會阻止你。我作為你嘅顧問，我唔會阻止你嘅。咁只要咧你肯入去參展咧，你肯話俾香港人知，我有呢個諗法。我有呢個精神，我有呢個意見，你就自然咧有機會可以喺呢個節目裏面，喺呢個活動裏面揾到同好。 我諗住食老本嘅咋， 食老本咯，尋找有幾啲故事咯。 唔係啊，都係要名將揾添喎。 都得噶，冇問題噶。嗱，咁樣咧，我哋呢個嘅活動啊，呢個嘅 Creative Paradise 啊，咁我黑 sell 少少啦嚇。咁我應該會俾阿歐兄打死嘅。咁就係啦。咁就咧，呢個嘅截止日期咧就6月16日咧，就唔使交檔租住。而家有一個新嘅計劃，就唔需要交檔租住咧，咁就可以先參展就後俾錢。咁樣咧，咁大家詳細咧情況 即係先苦後甜，先甜後苦啦。 冇錯啦。咁但係講真嗰句都唔係貴，喺會展擺檔800蚊兩日，你話係咪好平？平到 爛。OK 啦。可以啊，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下我哋嘅官方網站，咁啊doujin/cp.com， 咁樣咧或者上網 search Creative Paradise 同人或者香港動漫節同人咁樣都冇問題噶，咁就會有啲結果。咁樣咧，咁就今日嘅節目咧都到呢度差唔多啦。你哋有冇啲咩嘢 輪到我少少賣廣告啦？咁我係其實我係平超成日本嘅好仔群組 Facebook。嘅群組嘅 admin啦， 我唔係咩，我係啦 admin 啦，支配人啦咁其實而家咧，我哋都有400多個 member， 咁我哋講嘅咧，其實都係新舊日本嘅文化嘅嘢，即係平就係平成啦，而家叫平成年啦，超就係超和，佢將平成同埋超和年間嘅嘢係撈埋一齊做，咁啊有 AKB 啦，亦都有其他日本嘅嘢，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個群組啦。我哋而家嗰個Facebook 群組就已經係到而家為止有450人啦，將近，咁其實都係成立咗一年時間多啲嘅啫。咁我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podcast 嘅，咁大家有時間嘅話可以聽啦，咁可以喺嗰、那個而家叫咩香港網台個 apps 咧都可以見到平超城三個字，可以見到我哋上集總選嗰、那個預測嗰個節目嘅。咁嚟緊咧，我哋將會有其他 AKB 嘅或者非 AKB， 總之關於日本嘅嘢咧，都會由我啦，同埋我哋嗰啲嘉賓朋友上嚟咧，就係、 是、 分享一下嘅。 即係同我哋呢個嘅節目嘅方針啦，可能有少少相似啊。但係唔緊要嘅。 百花齊放啦， 百花齊放。你哋嗰邊幾時播㗎？ 嗱，我哋就逢我就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會 upload 上 podcast 嘅。 嗱、啊，咁你最好禮拜先 upload 啦，我哋星期六嘅。 唔係今個禮拜唔 upload， 因為今個禮拜食你噶啦。 感謝你啦，真係嗱，咁樣咧，咁啊， 歐樂軒啱啱 send 咗 message 話。圍路以為定咗咁多， 唉，算啦， 有佢啦， 歐樂軒嗱，歐區議員咧，而家非常之精彩咁樣同佢女朋友咧喺日本嗰度咧啲沏茶等，咁樣咧，我哋祝下歐樂軒， 佢咪揸杯揸盤咩你？ 誒，揸杯揸盤我唔知啦，我哋祝下歐樂軒同埋歐樂軒區議員同埋佢嘅女朋友誒永遠幸福地爆炸，咁樣我哋下集火燒萬世橋，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